show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是世界阅读日，睇多啲书，做人唔会咁傻猪。我系小张张。 哇，吓阅读啊，阅读啲咩好咧？阅读你嘅心情，阅读你嘅表情，定系点样咧？好啦，喺呢度我要话声俾大家听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 yeah.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45啊，大家要小心啲啊！揸车嘅朋友嘅话，记住小心地，亦都好善滑啊！我系小睿睿。 大家好，我系小羊羊啊！今朝我不断逃，不断逃，逃啲咩咧？即系逃大雨啊！好大雨啊！今朝 好惊啊！好大雨啊！ 好大雨啊！ 落雨啊！收衫啊！收柴啊！收听风骚快活人啊！ 好嘢，好嘢！ 我系马小强啊！ 正啊！ 灰色， 今日嗰天唔止灰色，由呢个八点几，我喺屋企一路望住，哇！ 黑色，其实系黑色。 于世婆大，小心小心啲你啊！咁啊，睇下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冇乜事唔好周围去啦。听住我哋嘅风骚发嘅先啦，就一点钟有林忆莲啊。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早上啱啱住喺西贡区嘅朋友们更加要留意，因为西贡区嘅雨势咧，佢报告咧特别大嘅，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同埋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 好水咁样啊！ 好水咁啊！嗱，今日早上咧，其实咧我做咗一样嘢咧，我自己咧觉得有少傻嘅，但我又禁不住。我唔知道大家喺屋企个情况啦。其实由八点几开始一路黑路，一黑路，黑到好黑嘅时候，咁到我离开屋企咧，嘅时候我就一熄咗我本嚟喺度即系食紧嘢啊，咁就开咗 就开灯嘅。 熄咗灯咧，我感觉成个厅咧系咩都睇唔到， 系啊，好似天黑咁啊， 系 啊， 天黑咁， 系啊，突然之间， 于是我就谂，我系咪应该开翻盏灯仔，因为有啲狗仔喺度行嚟去啊嘛，咁所以我都系开咗一盏好细嘅灯，感觉上好似 温暖啲， 温暖啲咁 啊，唔使好似系啊掉低佢哋 咩傻啊。 你唔觉得日头开灯？其实我又觉得傻嘅，因为我又谂，即系我二人发啫。 呢、這个点 会系开灯有几傻 啊？ 因为 环保啊 嘛，我又二人发啫，可能狗仔根本唔介意系黑唔黑啊，光唔光咁咯。 咁啊系啊，你都识得讲二人发啦嘛，你而家就系代即系当佢哋系啲系人一样啊嘛。 你打电话问下佢哋。 我想问你嘅就系，如果你冇开呢一盏灯嘅话，你会唔会唔舒服啊？ 有。少少唔住，唉，覺得好似 太過愛惜啲， 即 係 將佢好似 係黑暗中。 你哋翻嚟嘅時候，路途會唔會覺得哇？而家夜晚咯，我頭先翻嚟嘅時候諗，哇！我咪翻去做輕談咩？啲咁黑 的。唔、哦、係你唔覺得佢其實有時候有啲嘢嘅就係話，有啲嘢喺屋企度等緊你係好緊要嘅，係嘛？為你就係留一盞燈，嗰樣嘢係好緊要嘅。又或者就係你， 你講得， 唔係我係講真嘅，因為有時候我會為我自己做呢一啲嘢嘅，就係譬如可能我就係我會為自己留一盞燈，或者我會留自己一煲湯，等我自己可以翻。去嘅时候我有期望啊，系啊，呢样嘢好紧要嘅。 你令我谂起咧，即系啊，唔知篇文章讲过咧，佢话翻屋企，即系当你做咗一嘢啦，见到屋里边系有盏灯 等紧你， 或者有个人等紧你， 系啊， 系啊， 人可能就系要求太高啦，但系有啲嘢你可以做到噶嘛。 如果你翻去间屋系黑掹掹咧，其实个感觉系几冻， 难受噶， 系啊， 系啊，做咩都好系咪得自己一个人啊嘛，我咪讲你啊 ，Winker， 我冇认啊，我冇认啊， 你嗰啲 Winker。 好犀利！ 我睇你个样 系。如果一个人住咧，就会 feel 到呢一种翻屋企系黑掹掹嘅感觉。我曾经咧，我唔知 Sarah 应该都试过一个人住，我一个人住。咁咧，我因为嗰阵时咧，我成日觉得一定好 free 啦，好开心。 唔系咩？系几好啊！某程度上， 唔系因为我喺之前嘅几十年都同屋企人住，所以咧有一段时间 唔习惯， 有一种唔习惯嘅。即系当你翻到黑掹掹啊， 咩都要自己搞啊， 系啊， 唔煮啊，冇嘢食啊， 可能 系啊。 冇傾過偈啊！ 但其實一個人住有一個人住嘅好啊，我都覺得 非常好。我 嘅生活習慣唔需要同人 係 啊遷就啊， 冇錯係啊！我中意自己一個人住， 我都覺得係啊！我有時喺酒店自己一個人住咧，我覺得好開心。 酒店通常都一個人住㗎嘛， 係啊， 唔係做嘢， 佢有好多人陪佢嘅， 佢每晚都 見唔到嗰啲，佢見唔到嗰啲。 出去公幹咧，一個人住咧好開心。 係啊，突然之間 咧。我想换房，我觉得好开心 嘅。吓， 系啊， 你想换房，你觉得好开心？ 系啊，呢间房住咗三晚啊，四晚咧，我就会再换第二间房。 诶，我唔想，好麻烦。 有咁嘅咩？你点解要咁啊？咪一样酒店房？ 唔同，有啲 个景唔同啊， 同埋我会觉得。喐一喐啊，同埋你去一間新嘅房，我覺得乾淨。 因為佢用污糟咗啦，記唔記得佢嗰條？ 咁你個人又真係 穿窿咗嘅，發咗毛嘅， 好少人 有米酸菌嘅， 我都冇聽。 嗰條毛巾我抌咗。 我只會唔想換房，唔想再執啲嘢，係嘛？ 想換， 同埋如果換咗，換完嗰間房你覺得唔好咁點咧？係咪先？如果呢間房住得好， 越換越衰。 通常咩情況會換房咧？唉，覺得周身唔聚 啦， 夜晚有啲腳步聲。 系 啊，眼灯自己开自己熄，咁我就一定会 啊。 唔系啊，我又方便冇人揾到我啊嘛。 咁你又做埋好多嗰啲即系唔见得光嘅嘢，咁我又 所以而家行雷我唔出去啊， 惊劈你啊！ 你今日翻工， 今晚都唔出去， 今晚都唔出去， 因为留喺 度。 喂，嗱，今日咧嗱落雨又唔单止啦，水浸添。咁啊 ，Sarah 头先翻嚟咧讲少天气嘅报告啦，因为佢出嚟感受到啦。 系啊，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嗰啲嘉宾安排咧少少诶，唔想佢哋喺咁大雨又水浸，路面又惡劣嘅環境咧， 系 咁 Sarah 提議咗好嘅。咁一陣間咧，係咪 Billy Sir 會用電話 ？Billy Sir 用電話教我哋。 Billy Sir 咧未覆我， 係 不過誒應該冇問題嘅。 好 啦， 好啦， 冇錯， 希望佢收到。 冇錯，咁但係咧，樹窿樹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就係會仍然繼續嘅， 係 啦。咁我哋已經安排好曬㗎啦。希望大家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翻工放工。 冇錯啦，咁大家出街咧都要小心啲嚇。啊，我想問你咧，嗱，有個新手爸爸咧，你第一次去街市買嘢咧，你个感觉系点啊？即系仲记唔记得？即系可能好多年前啦。 系， 因为你个新手爸爸喺街市行完之后咧，佢翻屋企影咗，买咗一嚿西兰花同埋一个框。 嗯， 佢话我系咪俾人呃咗啊？咁样，有时我哋咧作为一个买嘢嘅人咧， 消费者， 其实你系会唔知嘅。你哦，其实我系冇俾人呃到咧。 唔系，喺当时你已经觉得你俾人呃，但系你唔会同佢喺嗰度据理力争噶嘛？我明你嘅意思， 系， 因为你会觉得佢就咦，其实系咪自己笨咗？ 系 咪 自己唔识咧？ 系啦，如果你咁。 样讲嘅话，会唔会人哋就会系咁噶，靓妹，就系嗰啲咁样啦，系咪？唔敢嘅。 有时你买嘢系唔敢同佢拗，因为你第一你可能未必知价，第二咧佢会用一啲藉口同你讲嘅。嗱，呢一个人佢一个西兰花个球啦，加一个框啦， 冇可能嘅，西兰花系成棵噶嘛，有冇有框嘅？ 两嚿咯，即系 吓，框还框，花还花。 佢张相系咁啊，佢张相，佢张相系。 咁一定系俾人哋啦，西兰花边有净系买框噶？ 首先咁讲，嗱，你估得呢嚿嘢咁几多钱咧？ 呢嚿咁样嘅嘢， 呢两嚿咁样嘅嘢，呢两嚿咁嘅框， 十零蚊咯。 系啊，十 二蚊咯，十三蚊咁咯。系啊， 如果你买开嘢就系咁啦吓，即系你当两嚿啦咁样。 哦，两嚿啊，贵啲。 两嚿啦， 系 六十三蚊。 冇啊， 唔系有。佢買 organic 嘅， 冇都唔使。 佢去啲 唔使 外國超級市場。 呢個世界一講 organic 咧，就好似任你開價咁樣。 喂，呢個唔係 organic， 係嚇驚你啊！真係六 斤力， 六斤力六十斤。 咁咧嗰個賣嘢嗰個就見到佢啲有猶豫，因為你會嘅。咁嗰啲話澳洲嚟噶，唔係香港，唔係即係本土嘢。 我又信喎，因為咧，譬如我嗰陣時咧買嗰啲叫咩啊？Pomegranate 嗰只叫咩啊？ 石榴， 红番石榴。咁咧，我平时咧一开始第一次去买咧，我未买过嘛。成 可以好贵嘅， 八十蚊一个， 一 个一 只。 我话哇乜咁贵噶？佢话系啊，呢个埃及空运过嚟噶。咁如果买翻啲其他即系本土地区或者系内地嗰啲咧，可能十零蚊个。 系噶， 系啊， 咁 所以我系 相信重手啲，同埋嘅就一只。 同埋个味道都唔同啲，红 啲嘅，甜啲嘅。 系嘅，咁所以有时你会唔敢 challenge 佢。我都食过，同你讲我买过嗰啲土咧，日本温室嗰啲咧土咧，嗰啲蜜土百二蚊两个，即 系 六十蚊一个。 日本嗰啲人， 日本嗰啲系啊，好夸张噶，系啊， 系啊， 一次嗰啲水逼晒出嚟噶嘛，我真 系 好夸张，你有冇食过？真 系 好离谱噶， 系咁贵噶啦， 系忍痛食咗一两次咯， 系啊，有冇分别啊？ 咩 有 分别？ 有分 别， 水蜜桃 超所值， 有分别。 但如果呢个西兰花食完都系嗰只，哇，食完哇好西兰花咁样，我觉得都抵嘅。 我都试过有一次就系咩咧，系忍痛想买一个嘅就系猫山王嘅榴莲，点知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咁啊细细只啦，好少嘅啫。你话系咪特别好食？唔系，但系就特别少。咁跟住佢就系佢开咗嘅时候，佢嗱噶啦，你肯定系呢一只，我先帮你开噶啦。咁啊喺你面前度开，开完之后我话得几粒，因为其实系佢要话俾你听，你系拣咗啦，佢先至会帮你系啦。开咗之后嘅话，佢挖出嚟，你先至会知道大约系几多钱。咁我就冇办法啦。咁我谂紧，我唔紧要咧，我谂住嘅就系即系点样都好嘅话，我人一世物一世，我一定要食一次呢一个嘅猫山王。跟住咧就到埋单嘅时候嘅话，唔知得几粒嘅啫，咁但系翻到食到都系差唔多，但系672。 哇！我一日百零二百蚊啲，我啲人当水鱼啊！你哋讲啲我一日百零蚊啲， 系啊。 喂， 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好服 嘅。我好少食猫山王，咁应该几多钱噶？理论上， 其 实应该 可以去到咁样嘅情况嘅，即系其实佢个价钱真系可圈可点嘅，唔知咩 D 几嗰啲有同你 重 量加等级唔同嘅。但系个问题，我觉得佢就系首先，我唔觉得佢同一般嗰啲金枕头 有咩好大分别。 味道佢系浓烈好多，但系好少。即系你嗰头食完嘅话，你系觉得哇，六百几蚊都好似一阵风咁样就过咗啦。 你个壳都攞嚟煲翻汤啦， 即系好离谱咯，系啊， 水饮啊。 我有问过人嘅，佢哋话系差唔多，但系冇理由咁少。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系贵咗少少嘅咁样。但系我已经冇再帮衬嗰间嘢，因为其实讲紧嘢，我觉得有少少服服地咯。你应该讲俾我听先啊嘛， 系 咪？ 你永远啲新手都就 因 为 冇 钱。 咁 点 算咧？如果你埋单，不如六百几蚊，即系我即系佢个 K。 你讲得啱啊！我要去揿钱啦，我要去揿钱先再翻嚟赎翻只。 边 会谂过买个 猫山王六百几蚊？ 冇谂过， 真系 赎蚊。我好记得啊，我唔会好似你咁样咯，系咪走去？ 我又 唔系啊， 我攞钱先，等我一阵啊。 买多只， 廿四小时都唔翻嚟。 喂，有电话又电话个系， 系咯，唔得，又做唔出 呢 嘢。 呢啲嘢真系咧，你唔识咧就真系好大件。 系啊， 嗱，好似海鲜档，我沙白花甲。你永遠都唔知邊樣打邊樣，跟住話邊樣好啊，咁佢又話 啊 呢 樣 最貴嗰只， 佢話呢樣好咧，我通常就話啊呢個， 即係你唔信人， 唔信啊，真係唔信啊，係啊，你冇辦法。 佢會唔會叫你揀邊只，你就係都要揀佢另外一隻咧？ 佢今日就係咁咯。 我依家 係 咁， 今日就 又貴嗰啲我就唔要，我就會平嘅啦。同埋點樣套沙實話冇沙㗎咁樣，又翻去食一扎沙。 所以譬如買開啲新嘢我唔識嘅話咧，通常我都一開始就做下啲資料搜集，再唔係咧就揾啲身邊啲朋友，即係。 過嚟幫一幫我， 問下佢哋先，係係 譬如買啲電子產品啊、相機啊啲， 嗱所以 貴嘅嘢一定啦， 係啊， 但係講緊嘅就係普通你街市買嘢，你都俾人呃啊嘛，即係好唔舒服啊！你 帶盲媽去買啊嘛， 你講得啱啊！嗱咩咩時候我會帶盲去咧？嗱問下潮叔就知啦。買車就我真係會帶埋一啲識嘅，因為有啲服咧你係完全唔識睇嘅，直接人哋話俾你聽，你睇下呢條骨歪歪，你知唔知點解啊撞過？即係嗰個叫做車頭冚咧，嗰個車架咧，你知唔知啊？譬如呢個螺絲釘咁新，知唔知點解？螺絲釘新我唔知點解，唔 係 啊，因為佢撞過 換 過，呢一邊粒螺絲釘舊啲，呢粒新啲，咁證明呢一邊撞過爛過，咁咪揼翻換咗粒新螺絲釘。呢啲咁細嘅位，你話人哋邊識睇啊？係咪先？ 同埋帶個識嘅人喺隔離咧，好似同佢過幾招咧，會拋翻對方，即係拋翻個即係 seller 嘅，就從而咧希望可以攞到個更加優惠嘅價格，買嗰支係咪啊？ 啱。 我嗰日喺街市， 我驚你拋人唔到，我驚你拋翻轉頭。 再加價， 你講拋 再拋佢。 我見到個街市啊，叫阿姐姐幫我揀橙啦，咁樣咁樣好人喎。但係佢點揀你知唔知咧？揀橙， 求其攣下啦。 佢係拋拋拋，好似啲雜技嗰啲拋拋。 哦，佢想睇下。 重唔重？ 我話 咁就知嘅啦。佢係 啊， 重嗰啲咧就係啦。佢好似佢咁，佢咁叻嘅。拋佢有如果重嘅咧就即係橙汁多，係水多。佢輕啲嘅咧就冇咁好。 但係你真係要信佢。嗰日我去買個瓜咧，我問佢話邊一隻甜啊？類似嗰啲蜜瓜咁啦。佢話咧啲客話咧嗰啲蜜咧炒咧就。即係多聞咧就會甜啲， 我都話炒嗰啲係好噶啦，係咪？ 炒皮嗰啲， 睇你自己就知啦。 咬啖 你都幾好啊，因為你好夠炒， 炒唔炒啊？ 炒得狠啊，所以咪正咯。 記住唔好燙翻直啊，知唔知啊？ 知啊，煙巢你個樣，渣巢你個樣。 你個烏蠅系列仲有啲咩未出街㗎？即係仲未著㗎？ 夠啦！ 除咗烏蠅有冇曱甴？ 密集恐懼，密集恐懼系列，唔好再嚟啦，好恐怖。 我尋晚去朋友屋企食飯， 係 有個人話。你有冇除咗 佢？可唔可以除咗除咗佢 一件衫？ 系啊，其实系唔舒服，因为系乌蝇 影响食肉啊！ 我哋食饭喎，而家你咁 唔系咯，成身俾乌蝇嬲住咁样，即系大家利是咩？ 得一样嘢，成日都乌蝇嬲嘅。 系啊，梗系知啦，系啊，臭啊嘛嗰样嘢。 我除咗嚟做台报好唔好？哎，我话你唔好， 咁犀利啊！好啦，黄色暴雨警告水路完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今日12:45，先听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源和路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名工人在3至4米深的沙井工作期间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事件，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指出，在密封式的环境工作安全指引已经有更新版，为什么仍然发生意外，必须作出全面和深入调查。 关于沙田的工业意外，我对于死者特别他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我们亦都会提供一切可以帮助家属在这方面的一些帮助措施的。至於工業意外咧，我相信最重要咧就係首先作出一個全面同埋深入嘅調查，睇下呢個意外咧點解會發生？因為喺密封式嘅工作環境嘅工作安全指引咧，已經係有更新版係出咗嘅。點解會有今次嘅意外咧？我哋係要深入調查。而我知道咧，渠務署咧亦都已經係展開咗措施咧。去審視下類似嘅工程佢個安全情況嘅已經係暫停咗嗱類似呢一啲工程嘅一啲工作嘅。我哋希望勞工處咧係盡快去深入調查，睇下個成因係點。但我必須提及咧，工業意外咧係每個人都要共同去推進去改善嘅責任嘅包括工程場地嘅。提供者、作業人士的本身，同埋有一個有效的管理制度，我亦都希望咧整體的工業安全文化咧係會深入每一個 工作者、參與者佢喺日常運作裏面一個自然嘅文化，亦都要係小心按住我哋不同嘅工業安全嘅一啲指引去運作。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天文台話西貢區嘅雨勢特別大，並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會出現嚴重水浸。天文台又話預料高達每小時70公里或以上嘅強陣風吹襲香港，市民請盡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安徽省阜阳市发生农民在建房屋倒冧事故，四死二伤。事发喺寻日下昼一点半，初步调查相信事故系吊车司机操作不当，吊车车斗意外碰到在建房屋构造柱，导致墙体倒冧。涉事司机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趁住春季例行大祭，今朝早集体到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经济再生担当大臣新藤义孝就到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寻日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日本使馆也都分别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45。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38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40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74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2，升8.8；盈富基金16.99，升2.8；美团106元，升5.4。恒生中国企业59.9，六升1元；中国海洋石油18.4，升2.4；中国移动69.3，跌4.5；友邦保险48.8，升6.5；阿里巴巴69.6，升1.15；小米集团16.26，升4.6；快手48元，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4.7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9，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7,538点，升99点。港金报21,46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8.99美元。卖出2,30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老山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咧，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咧，近住科学园对出噶，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咁由于受水浸影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而一部分。 分行车线就封闭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咁另外啦，西九龙走廊西去美孚方向，近住聚如道咧都系受水浸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西去美孚方向，近住聚如道一段咧比较车多。咁东区走廊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去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提一提大家啦，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同埋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啊，西贡区嘅雨势咧特别大，咁有可能咧出现咧呢个严重水浸噶，揸车朋友咧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与你可忘掉天地。 Special。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到你头 ？Come back to me。 Pandora。 这夜完全与你被活掉，被街声取缔，到接近。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嘅傅梅，女主角袁哥嘅上司，同样系个女强人，总系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哥只顾事业嘅时候，就成日劝佢要留啲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弃塑胶新法例喺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同零售商唔再供应或售卖即弃胶餐具同九种即弃胶产品，酒店亦唔再免费提供即弃塑胶洗手用品同胶樽装水俾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放鬆發人星期二嘅早上嚇，咁、呢個雷暴警告營有效到今日12:09嘅。我想問大家拍檔們咧，有冇俾人問過或者自己問過呢個問題咧？個問題係咁樣嘅，你想十年後嘅你点样过呢？做紧咩咧？ 唔使问啦，而家已经好好啦。 即系你会唔会想预测下自己十年后咧？ 唔使， 唔使。 我有俾人问过， 有俾人问过系嘛？通常系咩情况会问噶？ 大学嘅时候有俾人问。 系 interview 嗰啲系嘛？ 又唔系，通常可能系想一啲叫做咩啊？人生规划。个人成长、即係嗰啲 personal growth 啊，可能关于啲心理学啊，或者我哋大学有啲叫做通识科啊都要读嘅。咁、可能嗰啲 professor 就会问啊，你幻想下自己十年后嘅自己嘅生活质素啊、或者你嘅心目中嘅一个理想嘅自己嘅目标系点样，咁就 可能大家就會 幻想完之後咁點 解要 幻想？ 咁可能就譬如想分幾個方面去講啦。譬如如果你喺個職場規劃上面啦，咁如果你有十年之後我想要達到咁嘅，咁而家可能你某啲 同意 事業嘅決定 就 會咁樣，又或者你而家要做嘅為十年之後嘅自己要做嘅準備功夫就會唔同啦。係係啦，呢個係職場上面。但係我只係覺得，譬如成長方面都係嘅。譬如你想十年之後成為一個你一個 idol， 你個偶像嘅一個人選嘅時候，咁你就要可能做佢而家做緊嘢。譬如 let's say， 可能人哋係朝頭早係好早起身嘅、人哋係好早睡早起嘅、 好節制嘅喎， 每個月會睇幾多本書嘅、 唔會立亂食嘢嘅喎， 係啦，唔會立亂食嘢嘅喎， 做 多啲運動 嘅 喎， 係啊，又唔會貪小便宜啦， 係啊， 仲有啊， 貪小便宜冇問題 嘅，又唔係講你， 唔係，我都唔係講我啊，亦都唔係講你啊，我都貪小便宜， 唔係，我都貪小便宜，有時貪完小便宜個人開心啲嘅， 喂，其實係嘅，因為啲嘢咧唔會突然發生噶嘛，即係譬如你話你成為一個身體好健康嘅人，但係你呢九年咧就係咁端啊玩啊食啊咁，咁你第十年後就唔會變成一個身體好健康嘅人，即係咁樣啦。或者你係好亂花錢嘅，咁你但係要成為一個即係叫做有少少積蓄啊買樓啊，咁你由而家開始就要做啦。 我覺得短期嘅 plan 係需要，但係太長期嘅 plan 係唔需要，因為嘅就係好多時候係你 plan 唔到，唔係做唔到，係你 plan 唔到。 人生 係 充滿變數， 短期就夠噶啦。 不過有時覺得，譬如對我自己都係，可能而家人大咗咧，反而就冇咁即係熱衷於去幻想十年後嘅自己。但係後生嘅時候咧，即係可能讀緊書嘅時候咧，係好想快啲睇到十年後嘅自己係點樣。同埋即使知道自己可能學你話齋，人生係充滿變數，你可能達唔到嘅。但係有時你 set 個目標喺度咧，你好似個燈塔咁樣，你做嘢有個方 向。有個方 向。 目標一定要有，係啦，但係唔可以話十年後。我覺得嘅就係可能嘅就係半年、三個月，其實呢啲係最好嘅。同埋嘅就係你自己亦都唔會被打敗啊，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 set 咗嗰個目標太遠或者係太大咧，你達唔到嘅話，其實係有挫敗感嘅。係啊，呢個係我自己做咗咁耐人嘅話，我覺得嘅就係你能夠叫做嘅就係可以激勵到自己不斷不斷咁進步嘅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有個策略咧，啲人係咩？我細細個嗰陣時候聽嗰啲即係 set 目標嗰啲導師講啦。你可以 set 一個叫長期目標，譬如你可以 set 一個十年後嘅。 啱。 但係你十年後個目標底下咧，就要好多叫做短期目標， 甚至 係 即日嘅目標。 係 啦，因為今日要做啲乜嘢，或者今個禮拜又遠啲咯，今個月要做啲乜又遠啲啦。 其實因為如果你講一樣嘢嘅就係你長期嘅目標嘅話，係由好多個短期嘅目標慢慢一步一步咁去噶嘛。其實你只要做好一個目標，第二個目標，第三個目標，你只要做好一樣嘢，每日只有做好一樣嘢，你就已經係向住嗰度行啦嘛。 你遇到我之後，你嘅目標有冇改？ 梗係有啦， 梗係有啦， 就係唔好學你啊嘛。就唔好学你啊嘛！ 其实三个嘅目标都一样， 咁呢 个 目标 系好， 大家系正确啦，好正确，我都同意。 其实你 系 好紧要噶，你做嘅嘢大家唔做就 系 一个最好嘅目标， 系 好重要嘅嘢。 真 嘅 有一样嘢， 真心噶， 真心有一样嘢，我真系见到我就同自己讲。可能十年後、廿年後，我一定唔可以好似馬老師個肚腩咁樣。係 啦， 係 啊，因為去到嗰個階段咧，你好難減 啊。 其實你 呢個目標我都有， 你嘅目標就係達成咁樣個肚腩啊嘛，係咪？ 咁但 係 佢都好多優點，我都要學嘅。 係，每個人都一定有， 每個人都有，係啦，係啦。嗱，咁啊講咗十年後啦，咁其實咧就想講一個心理測驗嘅，就係測下你估你十年後你係會點咧咁樣樣。好。今日落雨，请揀情景题。有一日你啱啱落咗车，发现 from 好似倒水嘅今朝咁样啦吓，你冇带遮，咁而家咧你去你嘅目的地要做一啲嘢，但系咧起码行十几分钟嘅，四个情景。第一，你会唔理照跑去。第二，买把遮，揸把遮，咁啊唔会揼湿啦，起码系咪？第三，打电话俾同事又好，屋企人好，即系有啲愿意嚟接你嘅人咧，拎把遮嚟接你。 唔会麻烦。 第四，匿喺一啲揼唔到嘅地方，总之等到有咁细咁，即系雨势变细，先至翻屋企。 系， 你会拣咩咧 ？A 或者 D 啊，我会。有时我会冲。 但我想问喺个车度，啱啱落车边度可以买到把遮啊？ 你可以噶，冲入去嗰啲便利店。 我都真系试过， 有时会 嘅。我真系试过，因为真系太大雨啦。 你要赶住去。 我又嗰日真系唔系好想揼湿，我就买把遮。因为讲真咧，遮廿零三十蚊，你唔好介意个 quality 啦吓。 系。 咁有嘅。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话，其实你呢个情况嘅系你要赶住去做一啲嘢。 佢冇咁讲嘅，佢话佢冇讲到讲唔讲嘅。总 之 你见到大雨，要行去嗰个目的地要十几分钟，即系湿硬噶啦。如果你 如果我唔赶住嘅话，我咪啲 系咯， 等细雨， 等细雨啲 系。 嗱，除咗打电话俾人叫我接咗，咩咯？我从来冇试过打电话叫人接，我都麻烦人。咁其他我都试过，即系一鼓再跑去又有，买遮又有，等佢细都试过。 系如果要赶住做嘢嘅，我就会一鼓作气跑去。 我谂我都有拣一鼓作气。 如果我要赶住或者我约咗人嘅话，我会一鼓作气。 同埋我今时今日咧，唔系太介意揼湿啊。以前比较介意啲。 系点都 系两样嘢啊！第一，好容易病噶。你揼湿完，譬如你又入去啲冷 气 大嘅 地方，系咪？ 朝头早唔可以食橙， 趴到瞓到变松，系咪？ 系啊， 我都即刻谂， 唔系噶，会病噶，真系十几分钟啊！ 我 建议好多听众今日千祈唔好揼湿，揼湿最紧要吹 感冒。 你摸啊， 系啊， 隔夜流感。你知唔知我今日我有谂过 新冠肺炎？ 我系着拖鞋翻嚟先换翻对鞋。 乜都有， 本身 肺痨。 我话你摸啊， 系咪？弱智咩病都有晒。 得啦，我哋快啲讲啦，我哋快啲讲，唔好再讨论佢。呢样嘢系揼湿少少就，你 十几分钟啊大雨啊， 起码命都冇埋啊！ 你又唔系泥做嘅， 咁你拣咩？ 我拣 D， 系两个 D， 你系咩？ 即 系啦，一个 B， 一个 A，A 好混乱，好混乱。阿 Sarah 咩话？ 我系 D。 你系 D 啦嘛，好，我系 A， 诶 D 系等细雨啲， 等细雨。 阿小强咧， 买遮， 样样都系， 都 系 D， 我都系 D， 你都系 D。好嗱，如果系一鼓作气跑翻屋企嘅咧。你因為你係願意 take a risk， 或者你係願意去 go through 一啲比較差啲嘅環境嘅，十年後你可能好好， 你都可能好差。 咩啊？其實而家我咪就係人版咯。 好中意 take risk， 咁你跳咗呢題。 我 take 咩 risk？ 你 冇啦，冇啦，聽埋你。 唔係啊，我買啫，可能係咩又可能係咩啊？你講。 買啫，買啫， 買啫，有錢買啫。 人生嘅起起落落，有時係一念之間，真係㗎。我聽過一個説話咧，係有個地產經紀同我講嘅，買鼓勵我入啦，入市啦，入市。 地產經紀， 佢話嗰啲，佢嗰時係點講啊？富貴險中求啊，梁生。 佢梗係咁同你講， 冇危就冇機啊嘛。 講投資嗰啲成日都揾呢句説話嚟。叫人哋落搭嘅，富贵险中求， 千祈唔好。 系啦，咁呢个就系跑出去啦。OK， 好，买遮嘅去便利店买遮嘅，努力建构生活啊，不断靠近理想人生。你个人咧比较脚踏实地，亦都善于设定目标，会按部就班，你好稳阵嘅，即系你唔会 take risk 嘅，你唔会系做啲你唔明确或者唔知道得唔得嘅嘢。 我觉得你都系 take risk 嘅。我觉得你系， 我其实 买遮，买遮点会 take risk 啊？买遮好稳阵噶。 你成日都 讲佢自己本人啊， 我系。 冒险人嚟噶嘛？ 挑战，我绝对挑战。 O K， 系啦， 咁 我唔买啦，我唔买啦。 打电话 啊，唔准， 唔准。 打电话俾屋企人，打电话俾屋企人啊！你一个经常谂住回应他人，想符合他人期待嘅人，即系好介意人哋嘅目光啦，人哋嘅想法啦，会跟人哋想。譬如你觉得啊，我咁讲人哋会唔中意，我就唔讲啦。即系我生活喺人哋嘅影子底下嘅。十年后你会谂住啊，如果当年我咁做就好啦，即系你会有好多后悔点。系啦，啊，如果我冇咁做就好。好啦，咁样样，好啦，到 Sarah 啦，等雨势再到翻屋企嘅，同而家冇乜嘢大嘅唔同。你系一个习惯按自己步伐过生活嘅人，面对外界不断更新，你会保持最适合自己嘅节奏，你唔会受人影响，你独树一格，你中意咁做就咁做噶啦。咁啦，十年后嘅你过住同而家冇咩生活方式，因为你好能够保持自己嘅风格，你唔会。你唔会因为人哋而改变。嗱，佢冇话你唔好喎。 系啊， 我而家嘅生活状态，我十年后同而家十年前都系同一个生活状态。 佢应该未必系等财富噶，佢系讲你过紧咩咩嘅生活， 我舒服 好，我补充二，我自己作一个， 系咪？ 去人哋餐厅门口攞人哋把遮嘅。 偷人板 正，系啊！十年后你因为咧贪心，成日铤而走险，你有机会成为阶下囚。呢个我讲嘅。 Winker， 我都话你噶啦， 你 成日又话去嗰个韩国啊，唔知边度读书。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系俾人坐监。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hear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哋有 Andy Williams 嘅呢首歌曲《雷暴警告》，又到今日12:09，黄色背景嘅相对悬挂。今日多云有骤雨，有时颇大，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听下香港电视台嘅《风骚快活人》。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Nothing's worrying me.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书中自有人生。今日世界阅读日，喺唔同嘅作品里面都有提及人生嘅智慧，同大家分享一啲。呢一本书叫《一生》，莫柏桑。生活唔可能好似你想象咁好，但系都唔会好似你想象咁差。每个人都喺自己嘅生命之中努力拼命，但我哋要知道，生活有时好坏。你以为睇到希望，偏偏落嚟嘅就一盆冷水。但无论生活点样去刁难你，只要撑落去，撑得住，眼前嘅艰难都会过去。鲁迅他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好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空虚。管好自己的言行就是好好的修行，适时止言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修养。一个人要成就更大的事业，就要时常告诫自己不能够随心所欲。感情用事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有所克制，学说话只需一年，学不说话要一辈子。在《茅鹿园》里面，他说世上有很多事情尽管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不可以讲得出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世间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当你难过的时候，不要向人诉苦了，没有哪个可以永远同你遮风挡雨，唯有自己才是你躲雨的屋檐。人生海海，十有九难，众生皆苦，唯有自渡。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入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莎士比亚曾经讲过，草率的婚姻少美满。很多不如意的婚姻就好像围城一样，一辈子困在里面不得安乐。你要知道，再好的婚姻都是一边嫌弃一边相爱，一边争吵一边到老。最好的婚姻是无论人生有多少风霜，你要将对方摆在心里面。你哋会喺鸡毛蒜皮里面发现平淡生活嘅可贵，唔系一辈子唔生气唔嗌交，而系嗌交啦，仲可以一辈子。记住应该记住嘅，忘记应该忘记，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人生本是如此，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心中嘅安乐。 彩的人生 Wonderful Life， 希望大家都有这个 Wonderful Life， 每一天开开心心。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的 Radio 2，提醒你26度气温，相对湿度94%，天气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到12:45嘅。先听咧十一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嘅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00到1:00，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早晨， 早晨，早晨啊，表弟表妹。 好，欢迎 Donald Matthew 啊！哎，今日咧天气唔好，不过今日 Donald Matthew 好，为咗早 send 咗个蓝天白云嘅相俾我。 系啊， 系啊，喺啲时候特别中意， 因为系我中学同学咧，两公婆去咗波士顿，话去另外一个朋友咧就带佢去自己设计嘅一个屋苑啦、别墅啦。佢话睇潮退，咁啊唔知见到天气好靓好蓝咧，跟住我同学话啊，记得上个礼拜咧阿梁咪咪讲过话，最主要就望住个天，嗰蓝天白云。 系啊， 佢跟住记得呢、这个你注意嘅嘢就系、是。跟住佢 send 咗幅相俾我，话啊呢幅相咧令我谂起梁咪咪上次话中意蓝天白云， 我 再 forward 俾佢。 咁我即刻又 send 张相俾你啦，就是、我当日我话好中意嘅时候，我影咗一张相，就系、是、我系企喺街影住个天嘅 蓝天嗰日。 制啊， 唔制系嘛？我话再 send 啲俾你， 我冇啊， 冇啊。 选择性 send 俾人嘅， 我句咩蓝天白云， 系我个同学 send 嘅，你就摆喺心度。 好，唔选择选择困难，我翻翻嚟讲正题先。 进入正题住， 你有选择啊？你选择 send 俾唔同嘅人， 系我错，讲翻选择先。我琴日写 send 俾大家个问题咧，我 send 错咗啊！你冇留意到我写错咩咧？ 选择困难。 是啊，我昨天 send 給大家。 我知，揀老婆 定 阿媽，老婆定阿媽。 其實我想話就係阿媽同埋女朋友跌落海，你救邊個先？點解昨天 send 給大家咧？我寫錯咗嘅，就寫咗。 老 婆同埋女 朋友， 因为你反映你啊嘛， 系咪啊？ 你又有老婆有女朋友，系咪啊？ 呢两个你觉得边个难答啲咧？ 你真 系 讲出嚟啊！ 两个边个难答啲 咧？老婆同埋我都系老婆同女朋友 难答啲， 难答啲， 冇错。 咁阿妈就同女朋友就 一定救阿妈啦， 一定 救阿妈 先 嘅， 一定救阿妈。 系啊 ，OK。咁你咧阿表弟，你救边个先啊？ 我唔敢讲， 因为佢都唔识游水。 你讲 阿妈、女朋友同埋老婆，你救边个先啊？三个选择， 佢救自己先。 好，OK， 好， 答咗啦，答咗啦，女朋友， 女朋友系，系啊，点解嘅？ 啊？ 点解嘅？因为女朋友唔识游水。 系啊， 老婆同阿妈都识啊， 佢哋识噶，我教识佢。 你有冇听过咩搭沉船咧？如果船上面咧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媽媽，有神職人員，有後生仔女，你會救邊個先？啲人通常話揀 神職人員咯， 小朋友， 小朋友後生啲嘅，因為俾機會佢啊嘛。 哦，你講緊正常嘅時間。 係啊，小朋友，因為佢能夠活嘅日子再多啲， 多啲，所以你揀女朋友都啱嘅。 但 係 咁 後生啲， 我又聽過咁嘅故仔喎，其實好感動嘅，因為有個人咧喺水災嘅時候咧，佢坐喺屋頂，佢心見到有人要救咧，救咗人哋嘅仔就冇救自己嘅仔。你話點解你救自己？佢点解救人嘅仔都唔救自己仔？佢话我救喺我身边，我救到嗰、那个，我仔已经冲咗好远啦。如果我去救佢，未必救到，但呢个起码我救到咁咯。 咁、你到时你冇得谂， 冇得谂噶 啦。 你觉得你救到边个就救咗先，系啊， 都好感动。 表哥，如果我同阿 Sarah 跌咗落水，你救边个？ 二话不说，一定锐锐。 因为佢个肚腩识浮啊，冇错，呢个 你自救啊嘛。 你唔好咁样，因为我后生啲，系啊，所以要俾我一个机会。 多得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阿辉啊。由细到大咧，我嘅性格都系优柔寡断嗰种咯。读书嗰阵咧，同啲同学仔出街食饭，我都冇乜所谓嘅。佢哋中意去边度食咪去边度食咯。到读书拣科，我都好挣扎噶，因为我唔知读咩科好啊。咁成绩好啲同学拣咩热门科目，我咪跟住报咯。而家同女朋友拍咗拖一年啦。佢成日咧都话我冇乜主见咁嘅，我以为俾佢揸下主意话事，佢会开心啲啦。点知原来佢想我话多啲事。各位主持人啊，我本身咧觉得自己有呢个选择困难症噶，你哋教我应该点做好啊？ 喂，你演绎得好好啊，其实系咪你嚟噶？ 其实阿辉就系、是， 其实阿辉就系阿杨啦。其实但系有好多嘢系真 嘅，好有说服力啊！ 好多嘢系 冇错，啲系真嘅。 次嘅系咩啊？ 系啊，即系同同学仔出街食饭，我又冇乜所谓啦。拣、嗯、科读书啊，我又系 你拣乜？ 又唔系？ 唔系， 我唔系拣一啲自己最中意嘅科咯。 嗯，系啊，系拣咩啊？咁你 就系拣啲同学，即系大家都认为同学仔成绩好要拣嗰啲科，因为我自己咧嗰阵时好中意读中史嘅，但系咧同学仔叻嗰啲咧，即系过往嗰几届啲师兄师弟叻嗰啲，全部都系拣读 science 科嘅。咁、嗯、但系我嗰阵时好挣扎，我又中意读中史、啊，咁、嗯、但系哎呀算啦，即系我又问我啲屋企人意见，佢话诶你都系读 science 科啦，咁最后就拣咗理科嗰边。 不过其实我谂拣科都反映到心理，我记得我讲过咧，我当时拣咧系拣一啲我觉得我入到嘅，因为我冇乜信心、嗯、所以我会拣边啲易入啊，咁人哋话哦呢个容易入啊，咁我就拣嗰啲咯，系咪即系会反映到我自己冇乜信心系嘛？ 信心啦， 系啊， 考虑嘅因素啲咩嘢啦？有啲人可能理想行先嘅，唔理得唔得？有啲就现实都要考虑啦。 有啲可能拣搵钱多嗰啲。 系 啦， 咁每个人嘅价值观都唔同。咁、我想问大家啦，如果零至十分，零分咧就优柔寡断，十分咧就系好果断嘅人，你觉得自己似咩人咧？你要俾分数 三分， 三即系五分以下又系 三分优柔寡断，你点会优柔寡断啊？ 有啲优柔寡 断。我头先先同我表哥 先咁讲噶喎， 系啊，佢优柔寡断啊。佢买嘢嘅时候就见到自己优柔寡断啊。 不过举例子俾你听啊，表哥系咪咧？其实某一啲环境我哋会果断啲嘅，某一啲事情上，例如爱情咧，有啲人会优柔寡断啲，但系佢买嘢食咧就好快， 好 洒。因为你唔会样嘢都咁优柔寡断，我觉得 系啊，冇咁多时间俾你晒，因为 所以 in general 咧一个 whole picture 大多数嘅时间。你覺得自己傾向似係優柔寡斷多啲啊，定係話啊都係偏向好果斷？ 如果我係三分優柔寡斷嘅話，我都唔係好優柔寡斷啦，即係我有七分覺得有譬如可能十件事裏面， 佢十分係果斷，零分係優柔寡斷。 係啊， 你個 spectrum 我七分， 即係三分係好低嘅啦。 三分即係你都幾優柔寡斷。 啊，表弟七分我好清晰喎，你諗咁耐嘅咧？你 七分乜嘢？七分優柔寡斷， 果斷。 七分果斷。 有咩例子你自己好果斷？ 我系要个肚腩咁大，我就系要个咁多年储到佢咁大。 唔系我好少嗱，譬如话去食饭啦，我话去边度边度，我又好怕又话啊呢间又未去过啊，唔知好唔好食噶。我真系我话咗呢一间就系呢一间，唔好唔系。 咁人生里面有冇试过啲嘢你决定唔到咧？嗱，食嘢就我睇得出你好决断啦， 系啊，好决断冇错。 其他嘢咧， 食同唔食啫嘛，只系 好武断添啊！ 食三碗 好武断啊！ 三碗俾钱， 边个俾钱？ 系 啊，表哥啊，啲水平咁低噶佢哋。 咁你出去啦。 咁有冇啲嘢系你比较寡断啲咧？譬如话爱情， 系啊，你总有噶。 做嘢咪拣呢份工定拣嗰份工？ 系啊， 工作会。 系咯，工作会啊，好优柔寡断， 唔会， 系咪又唔会嘅？哦， 我谂， 但真睇唔出咯，佢唔似系一个好决断嘅 人，你似系咁样感觉， 抌到唔知点样。 你思考型，谂好耐。 你嘅呆，你嘅呆滞，呃咗我哋。 冇错，系啊，阻碍咗你嘅发展。 咁烧羊羊你咧，你话三分， 我三分就其实我不嬲咧，嗱又咁讲啦吓。我由细到大都系做唔到决定嗰啲人，或者做完决定咧拣咗 A 咧，又觉得哎呀，其实 B、C、D 系咪会更加好啊？不如又改做 B 啦。哎呀，都系唔好啦，转翻做 A， 即系有时都系会咁。 咁但最后你都要作一个决定噶。 都要做決定啊！咁但係 好耐咯， 係會好耐咯，同埋可能譬如咧，細個去買衫咁先算啦。你行咗我成日啦，行咗成三四個鐘啦，最後又走翻去第一間鋪頭度買， yes， 即係呢啲都係咁樣咯。 你驚咩咧？後悔啲咩？ 就係驚嗱，我都係 買錯。 嗱，第一間我中意嘅，但我啱啱到啫，我應該睇多啲選擇， 係 咪啊？零用錢又得咁多啫，梗係想買個最好噶嘛。咁行下行下，發覺原來行到腳都攰啦。都是第一個最好咯。 係啊，冇錯。頭先我同表哥咁樣講咯，係啊，尤其是決定顏色啊，決定顏色我是完全決定唔到嘅。到最後尾嘅時候，如果決定唔到嘅就買黑色啊。 冇 死， 冇死，安全 嘅，所以就全部都是黑色咯。係啊，因為實襯到嘛。 啱 啊，呢樣我應該對自己好優 惠。其實阿表哥係咪其實個個都有呢一個選擇困難？不過問題係有幾嚴重嘅啫，會唔會係 咁？幾咁嚴重咧？ 因為個個都要揀嘢噶嘛，都一定會面對。 其實你每一日就係喺度不斷。咁樣去選擇緊， 坐啲咩車，行邊條路， 食啲咩， 消磨咗著邊套衫，係 啊， 所以其實好辛苦啊，我覺得決定唔到。 係啦，越多決定咧，係越攰咧，係更加難。滿足自己啦，辛苦啲嘅。 同埋我想問咧，選擇其實唔係都係一個學到翻嚟嘅，因為有啲人話細路仔咧唔好樣嘢幫佢揸曬主意。 係、啊、 你樣嘢咧，你著咩色鞋啦，你著邊件衫啦，你今日你決定曬之後咧，嗰個細路仔就大咗咧就唔識幫自己決定，係咪？ 啱啊啱啊！我見咗啲學生就好多時候，上到高年班都係發覺自己想讀啲咩嘢，做啲咩都係唔知道點樣，因為由細到大係唔需要作 make decision， 爸爸媽媽幫你安排曬咯。如果大個咗就啲嘢咧，唔屬於自己噶，等出邊人。帮你选择咯， 系啊，咁啊真系惨啲啦，系咪自己唔识作决定？ 我有一次去旅行，咁啊见到件衫咧，又讲买去买衫，一件黑色，一件灰色，一件宝蓝色， 死啦！ 你会拣咩啦？嗱，两个三色都安全啊，蓝色。 咁但系睇你自己中意着咩色衫，你梗有啲 或者你少啲咩？ 系啦，少啲咩？咁我当时谂就我中意宝蓝色嘅，咁咧咁啊， 买宝蓝色咯， 系啦。但系我衰多口啊，咁啊三隻色都差唔多，寶藍色突出啲嘅。我多口問個朋友兩公婆話：啊，你覺得三隻色咩顏色好咧？ 其實你想佢講寶藍色啫嘛。 寶藍色點知藍嘅咋？啊，黑色幾好啊！ 另外一個就灰嘅， 咩兩隻色都唔係你得罪咗佢。 我就好後悔問呢個問題啦。我想問你，我之後你會點算啊？嗱，一個你 買曬佢咯， 要忠於自己。 唔係，而家自己忠。 我會買寶藍啊。 宝蓝 系啊，到最终我会买宝蓝。 我唔系咯，都系 present 啦，买唔系啊，买个黑色啊，跟住佢话啊，黑色少着，咪买黑色啊，唔系，跟住灰色，我黑色又多，蓝色中意，但系灰色比较少啲嘅。但 系 因为你好似好衰仔，你问人意见，跟住你又唔摆人意见，咁样算啦。 你有冇着过？ 有着过，有着咁咪三只色靓。 唔系三只色，你都冇事嘅。 冇事嘅，不过你后屘 你唔系一件橙色，一件黄色，一件宝蓝色啊嘛。 我 总 要 跟 你讲，哦，都一样就系咩？就系你如果自己中意嘅话，你咪去买咯， 就 唔 好 问我意见。问完之后，你又跟后悔得。即系担心唔开心啫， 买嘢啊，自己决定啊，知唔知啊？ 我知啊，我想讲嘅就系话，千祈唔好问 sales 啊。 系啊， 佢会同你讲嘅就系一件，佢就比较难卖出嘅颜色，佢就会叫你买，话你着得好靓，又话因为你系明星，所以你着乜嘢都 carry 到。 跟住你又唔知点啦， 就系咁啦， 你就信咗啦。 系啦，买咗之后我点解会买呢件衫？咁走 仲有一幅，仲有一幅。 电子产品都系噶，发觉有啲咧系你买唔出，你去拣。呢個 model 係好嘅， 係啊，嗱唔係所有啊嚇，不過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經試過咁嘅中伏嘅。 咁啊，人生有唔同嘅決定啦。咁我哋聽首歌，跟住翻嚟咧就諗下啊，人生有大大小小決定，你人生最大嘅決定，人生嘅交叉點又係啲咩咧？ 希望你能陪 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哦哦、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我选择了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选择困难咧 ，Donald Matthew 又听过一个咧好傻嘅方法，咁咧大家唔知有冇试过，嗯、就搵住啲花搣、 哦， 要唔要？要要要要要要， 我 真系试过，我成日觉得呢咁傻方法都会有人用噶，咁样要唔要？要唔要？ 摘公字咯，或者 系啦系啦，我冇所谓，或者掟个 coin 咁样。嗱，咁咧我哋就要去边度？如果唔系咧就咁样。但系你摘完之后，你又会，我真系唔系好想去嗰度。 其实你嘅心里面有个底嘅， 系咪先？再摘多次咁。 已經有答案啦， 其實你有答案嘅， 摘多次其實已經有答案。 係啊，你希望有多個 confirm 你或者認同你自己個諗法，我就會決定咁做咯。 需要 會啊， 所以好辛苦嘅，真係作唔到決定嘅時候， 你會點做啊？ 你會點做啊？ 做唔到決定，除咗 作唔到決定，我問人咯。我會問朋友，同埋上網咯，即係查翻我作 decision 嘅時候，要做一個 informed decision， 我要確保我足夠資料去幫我做一個決定。 其實而家你講嘅咧，就好多人擺上網嘅， 冇錯。 咁啊，女朋友咁樣，我應該同佢分手。其實而家多咗好多啲社交平台，呢啲咁樣自己作唔到決定，叫人哋幫佢諗。我心諗，人哋又唔識你女朋友，又唔識你，睇完 你 講， 又唔知你兩個點。 係啊，睇完你古仔幫你作決定，冇嘢啊。 睇完火都滾啊！ 係咯，最憎呢啲。 如果你下次決定唔到，你打電話 俾你，冇 咁跟住 馬 先生講咩？你就 A 你就揀 B 啦。佢講 A 就揀 B 啦。 佢講 A 就揀 B 啦。 你會唔會決定唔到打俾邊個啊？其實你要打俾邊個？打俾馬先。系啦，多得 Matthew 咧咁样，都好难 决定，又决定唔到到底打电话啦定 WhatsApp 定 定发微信，好烦。 如果你有一个好严重嘅选择困难， 揾边个都好困难。先解决咗呢个问题先 系咪啊？定系基本有一个，其实你基本上有啲乜嘢，你就会问佢啊。 会，你边个范畴嘅揾边啲啦。 系啊， 你都有嘅。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继续翻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嘅选择困难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又话，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嘅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内地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合作，捣破三个位于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嘅犯罪窝藏点，找获250名中国籍违法犯罪嫌疑人。相关人员同埋涉案物品已经通过云南西双版纳边境口岸移交中方。河南省周口市公安机关前年十一月在侦办一宗裸聊敲诈案期间，发现犯罪集团在缅甸同老挝境内设立窝藏点，针对中国公民实施跨境裸聊敲诈、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巨大。公安机关将相关线索通报老挝警方之后，老挝警方展开行动，找获目标犯罪嫌疑人，缴获990几部涉案手机和270多部电脑。沙田源和路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名工人在三至四米深的沙井工作期间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说，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会向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协助。他说已经要求劳工处尽快深入调查，调查方向包括密闭空间工作指引已经更新，为什么依然出现今次意外。他说渠务处已经暂停核下所有同类工程，强调各方的持份者要共同预防工业意外，包括工程场地提供者、作业人士和有效的管理制度等。另外，李家超表示，中国证监会日前公布五项巩固香港金融市场的措施，将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多吸引和便利，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实际帮助。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又说，中央再次重申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到体现出国家是香港最大的后盾。李家超说，在吸引企业方面，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投资推广处驻内地和海外的经贸办事处，会向重点企业积极推广，并且为他们提供协助，吸引他们来香港融资。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与中央保持紧密沟通，争取更多惠港政策，全力聚焦拼经济、谋发展和改善民生。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45。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88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59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70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2，升8.8；盈富基金17.03，升3.2；美团106.9，升6.3。 恒生中国企业60.12升1.16，阿里巴巴69.85升个4，快手48.85升3.65，中国银行3.43升3仙，中国移动69.55跌2毫，建设银行4.91升1仙，中国海洋石油18.52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4.7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7，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7,508点，升74点。港金报21,510蚊，跌5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5.67美元，卖出2,30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翻大家，港珠澳大桥主桥现实施强风措施，主桥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香港商业中心。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多车，龙尾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多车，龙尾果栏。另外，坑口道路有路陷，坑口道近将军澳医院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局部地区大雨报告都系生效紧噶，特别喺西贡区雨势比较大，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Be Free、V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因为萧露多番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更严禁萧露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4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树窿树窿软啊路， 快啲，快啲，快啲！哇，出边好黑嗰啲， 翻嚟翻嚟，各位表弟表妹，人生好多交叉点嘅， 冇错。 咁啊，小羊羊有个好有趣嘅心理学理论咧，就话。越多 choices， 結果係點咧？ 係嗱，咁曾經咧就有個外國嘅研究咧，咁就要求咧兩組嘅大學生咧去評價，即係佢手頭上嘅朱古力。咁、大家試下幻想下先，有兩組學生啦。咁第一組學生咧，咁我哋就會俾一個即係一小盒嘅朱古力佢去食同埋去打分。咁入邊第一個呢、這個小盒嘅朱古力咧就六塊。咁、第二組咧就相對咧會俾多啲朱古力佢啦，咁有三十塊。咁啊兩組都係啦，你哋幫我食，食完之後咧話翻俾我哋知呢個朱古力你究竟會俾幾多分？咁、結果就係咩咧？結果就係啦。大家估唔到咧？大家都睇咗啦， 睇咗、 就係咧，多朱古力嗰組咧，應該咁講，少朱古力嗰組咧，佢哋會覺得咧自己手頭上嘅朱古力，因為可能係少嘅關係啦，咁所以佢哋整體咧，對於佢哋手頭上嘅朱古力咧，個滿意度係高啲嘅，即係譬如佢哋會覺得啊，我手頭上嘅朱古力咧係比較好食啲嘅，甚至乎咧佢哋會。認為可以用朱古力咧嚟代替現金咧嚟做佢哋付出時間嘅一個報酬嘅，咁、所以呢一個結果都幾令人 多朱古力嗰啲就 另外嗰組咧， 係另外一組多即係好多選擇嗰組咧， 咁就相對比較低啲，即係會覺得我哋嘅手頭上朱古力都唔係咁好食啫，係啦， 係啊，同埋再難。作決定咯，你每次去超級市場咧，當你好大間好多選擇嘅時候，同一個貨品，因為太多選擇咧，做最尾你冇買到， 係啊係啊， 反而一間可能撥細啲嘅超級市場得兩三款嘅，你即刻 block 住買嗰個， 係啊係， 係啊係啊係啊， 會㗎，你 選 你決定唔到嘛，所以花多眼亂呢個説話係真㗎，係 啊， 花多眼亂啦， 我都試過啊，係啊，唔買住咯。 唔買住 啦，因為有好多嘅時候嘅話就唔買住咯。咁跟住佢就睇下翻到屋企自己掛住邊個，第二日或者過兩日再買翻啦。有㗎。 咁你咪解釋咗其中就是、啊點解咁難作決定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咩？就係、是、我擔心後悔咯。我博取咗咧，如果錯個選擇咁點算啊？咁啊呢個係一個其中原因啦。全部其他原因，你好難以作決定。背后有啲咩心理嘅状况，你哋咁难以去作出呢个决定呢？ 我谂，因为可能之前我而家嘅选择，我觉得 O K， 我满意，不论系朱古力啊，或者系啲产品啊，或者我用开嗰样嘢，我觉得 O K。咁我有时我会唔系好敢试新嘅牌子，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即系我 唔会试，唔会 take risk 试新嘅嘢， 即系用开 冇乜冒险精神， 系 啊，我会啊，如果我买完嗰只。冇而家一隻咁好，我咪嘥咗啲錢咯。 但我想問你買呢、這、一個你成日用開呢個牌子嘅時候，你都有第一次嘅冒險㗎， 係 係咯，你可唔可以用翻呢一種嘅冒險精神 都 擺喺其他啲嘢度咧？ 係啊， 因為你會錯過咗其他好多比佢更加好。 即 係 食嘢咁樣，我食開嗰幾間咧，我嚟嚟去都個驚。 我都 係。其實周圍好多不同嘅餐廳。我有時我屋企人都話：點解你唔試下其他啲？我但係嗰啲我未試過喎。 你要穩陣。 就好似小羅仔都有第一次嘅，或者用呢個心理就會。好啲咯， 但系因为我服过好多次啊，尤其是系食嘢，系、啊，我想系咪啊？你只酒冇啲话， 嗌亲啲新嘢食都系唔好， 系啊，嗌亲都系唔好噶， 嘢食最唔好食嘅嘢。 呢、這个就系我嘅选择困难其中一个，我自己会系有我 hesitation 嘅问题。 因为你失败嘅经历好多， 因为我拣真多，我拣真系衰噶， 明白明白，咁你帮我解释到。我个朋友嘅妈妈咧，每次食嘢咧好中意食嘢嘅，但系咧永远咧去餐厅咧系唔会点嘢食，你帮我作决定啦。 点解啊？ 佢好中意食嘢嘅，点解咧？就系、是、我估就 嘢好食啲咯。 唔系，我估最紧要就系佢好怕 make mistakes， 佢惊后悔啊，惊我作决定。 好真，如果人哋叫我嘢，佢唔中意食咧， 咁系你问题嘛，唔系我拣啊嘛。我心谂就 我都觉得系， 你 拣 都系你 问 题。系啊，咁系我自己拣嘅话，我就要怪自己。 反为咧人。你幫我揀咧，有時有個好處就係有啲 surprise 咯，即係我唔會叫嗰樣嘢嘅。咦？但係原來叫呢樣嘢又幾好食喎，或者我唔會買嗰類衫嘅。啊，原來人哋送件衫俾我，咦？呢只款我未著過，又 OK 喎咁咯。 同埋我覺得就永遠都係隔離飯香嘅，因為譬如我同我另外一半咧就係嗌嘢食啦，咁啊唔知點解嘅就係佢嗌咗牛腩河，我食嗌咗魚蛋粉，但係我永遠覺得 牛腩好味啲。 牛腩河咧，我食咗少少覺得哇，真係牛腩河 好味啲， 就係咁食佢嗰碗啊， 係咁食。就同佢講，我咪。 同 你調轉 啊！點啊？表弟， 唔係啊！如果你話食嘢咧，譬如話同阿 Joy 有時上去周圍去食嘢咧，去嗰啲鋪頭咧，我啊中意咁一行一個圈嘅。睇人哋台嗰度，睇人哋台嗰度，哇！咁大個碗 啊， 問下夥計嗰啲咩嚟㗎？ 個賣相好啲咯，係啊，你有信心啲咯。 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啲即係拳頭產品 signature 嘅嘢，我梗係試嗰啲啦。 嗯， 係啊，咁樣。 咁其實有冇啲嘅方法，我哋可以幫自己作出一個？ 決定嘅咧？即係如果決定唔到嘅時候， 有啊，小羊羊咪有個叫做 37% 嘅理論咧，就係當我哋作決定嘅時候咧，我哋每人無止境喺度等等等等不斷睇噶嘛。當時間有限嘅時候，我哋可以點做咧？ 嗱，佢呢個 theory 咧，我自己頭先都睇咗，我覺得好好 inspiring 嘅。咁個名咧叫做最佳停止點37% 法則。 幾時要停止啦？ 係啦，點咧就當咧你喺你個選擇嘅時間上面咧，佢話你成0.37。即係譬如咧，say啊，如果你要做一個決定咧，可能佢話咧，你揀樓咁先算咧。佢有個例子，可能你用兩個月嘅，咁兩個月大概60日啦，係嘛？咁佢話咧，如果你用60日時間去揾一個樓，咁你應該最佳嘅停止點，你喺幾時要做到呢個抉擇咧？就係將60日乘翻37%，咁大概應該係22日到。 就唔使睇出60日噶啦，其實你喺22日咧就可以博取 啦。係啦，就嗰位咧就應該佢話咧有個叫做咩啊 ？Mathematics psychology 即係數學心理學，佢係一個計算嘅方法。他覺得咧呢一個37% 嘅時間去做呢個決定咧，係會為你帶嚟一個最好嘅決定。咁佢話都唔一定係嘅。咁但係從數學上嘅計法咧，37% 係最好嘅，係呢個 best timing。 有問題，我想問嘅就係話嗱，有個問題嘅就係話邊個同你定嘅就係我買一層樓嘅話，就係、是、兩個月咧。 即系如果要知道你要知道一个时限嘅时候，你可以将佢乘0.37。咁但系佢都有第二个例子嘅，譬如佢喺爱情上面，我自己分析翻身边嘅朋友咧，好似系真嘅，就系咩咧？譬如佢有讲过，就系如果你要揾一个最佳嘅对象，咁佢话如果你假设啦，18岁至到45岁呢段时间去揾你嘅理想对象啦，咁如果你按翻乘翻37% 咧，大概就喺28、29岁呢个期间咧，你就应该要好 settle， 你去博取究竟你身边个人系咪你嘅最佳伴侣？ 如果你讲到爱情或者结婚或者呢啲系好。你未必識到 嘅喎，冇錯啦。所以 你唔同買層樓， 所以從一個感官上，我哋 emotional 嘅 perspective 出發，同一個真係認知層面，頭先講嘅嗰個數學心理學嘅層面去分析，其實係兩個唔同 approach， 只係咁講，即係 theory 就咁講俾你啦。你究竟你認唔認同，定係究竟你都係覺得係情感去主導嘅，咁你自己決定咯。 其實我諗住 好嬲啊，做咩啫？ 反對啊， 係咪37% 唔重要？而係你要 set 一個 deadline 我覺得未必係37%嘅，但總之你一定要 set 一個 deadline， 幾時嗰日就要決定啦。如果唔決定咧，就算啦咁樣。 係啊，即係個 deadline 啫嘛。 佢呢個幾無聊啊嚇！60日 嗱，大家要尊重科學，尊重數學啊！人哋係計咗數出嚟 嘅，我尊重啊！嗱，喂 ，OK， 當我依個尊重你咧。个理据， 我负责讲啫，呢个理据唔系我嘅。 我尊重你负责讲嘅理据， 就算唔尊重都唔系唔尊重我。 我都系你讲嗰个咯。OK， 咁你嘅理论 嗱，我预六十日。 你嗱又唔准喊，唔准喊嘛，唔准喊嘛。 如果你话22日 ，OK， 咁我就22日，我都冇去到后屘嗰啲。咁其实即系 咩叫冇去到后边嗰啲？ 即系冇去到第23日去到60日咁。 系啊， 我点知系啊？嗰个就系就最好嘅 timing 咧，系咪咁嘅意思啊？ 咁如果相对嚟讲，我呢段日子都系100% 啦。 佢都系一个 theory 啫。我咪话，其实最主要你自己 set 个 deadline， 嗰日就要决定啦。 有 双方 几好啊！呢样嘢其实值得讨论啊，系咪？其实我哋呢度三个 唔系，同埋佢呢个 theory 背后有一个叫做咩啊？原因嘅，点解佢做呢个 theory 出嚟？点解想俾大家参考？就是因为想缩短大家做决定的时间，即系唔想大家嘥咁多时间。 但系唔代表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去计算嘅日子嘅话，你一定系一个最好嘅 timing。 系啊， 你 一定噶，佢冇话，佢哋即系37%好嘅，系啊， 佢点样计啊？ 佢真 系 有 条 数。 咁呢个就即系冇啊，系啊，我就冇咁深入去睇佢点计。但系如果你有兴趣，可以 send 俾你嘅。 同一个量子力学其实有啲关系。 我冇兴趣， 好，都可以嘅。如果你真系一个选择困难嘅人嘅话，你咪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咁样 OK 咯。 有 时 间有限， 剩几多话？ 37%。唔系，我唔知点解我听嗰个佢分析个爱情嗰个， 你就好有共鸣。 我就觉得好有共鸣，因为我自己觉得或者系我身边啲朋友都觉得系喺28、29岁，佢哋就会开始会 settle 或者会系咁 嘅。个问题系你会唔会喺你27、28、29岁嘅时候，你遇到你自己真系中意嘅人啦？ 但 系 个问题又嚟啦，你点样确定嗰个人？你点样确定嗰个人系你真系最中意啊？ 唔系，即系冇人啊！当我身边28岁就冇人。 咁我就唔知道嗰个系咪我最中意嘅。 咁我識唔到人，即係你喺27、28歲嘅時候，你係個 best timing 去決定嗰個人，但係你嗰陣時候你冇人喺你身邊啊。 我明，但我即係都有啲嘅 example 係，即係有啲例子可能係冇身邊冇人嘅。咁但係而家我 focus 緊嗰啲，我身邊有人嗰啲啊嘛。 唔係喎， 你係咪同我抽獎冇人嗰啲冇辦法嘅喎？ 你假設佢18歲開始，我14歲開始咁點啊？ 咁你咪再褪前啲咯。但係而家正常係18歲。 我26歲先開始咁點啊？ 嗱，佢嘅意思嘅就係話27、28歲嘅時候應該係最好嘅時間，係咪？但係如果你27、28歲係冇人喺你身邊嘅時候，你就唔需要選擇啦。 唔需要選擇啦。 佢即係個 theory 俾你一個參考啫。 當你好多選擇 嘅 時候啫， 係 嘛？當你好多選擇， 用呢一個 theory 係啊， 可 以幫自己。 如果你50歲先開波嘅，咁你咪50歲至80歲咪又乘翻37% 咯。 我點知揀到80歲？ 50歲就唔好困難啦，求其啦。 哇喂，做大佬，50歲 就 選擇，就要 選擇困難， 而家就要求其。 唔係喎 ，Michael， 你選擇都仲好嚴謹喎，你依家 但求就手啦，50歲仲難。 50歲冇真愛啊，50歲都有真愛㗎，每個人都 deserve 真愛㗎。 後生仔真係後生仔， 我唔激動。 咁我想問下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啲人咧好果斷咧，你覺得有啲人好果斷咧，有啲咩吸引力咧？相對一啲，哎呀，成日都係 優柔寡斷 啊！即係個男阿輝都咁講噶，有女朋友投訴佢啊嘛，係你成日都咁嘅冇主見。調翻轉，點解女性咧中意個男仔咧有主見咧？ 因為佢唔想做決定咯，佢想個男仔做。 你男仔幫佢做決定啦。 同埋 我未必好中意嗰啲真係好係啊好果斷嘅男人。睇下咩事？ 我都係啊。係 咪啊？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啊，我身邊有一個朋友，女士嚟嘅，譬如話喺食飯，啊嗰間啊嗰間好啊， 你又會覺得佢係咪啊？ 哇！點解唔問啊？ 系啊，原來開咗個 喂， 霸道同 呢只白切雞好啊，食呢只啊，喂，你聞下人先啦。 係啊，好需要一個人係 啊， 咁啊， 你做乜要 浪漫 巴閉啊？ 佢結婚，結婚嚟，佢結婚 嚟，你唔好理啦，唔好理。 如果係女人嘅話，好難。 一個好果斷 嘅女人，我就 係 想講咁啊，佢嘅性格會令佢揾唔到嘅。 係啊，好難嘅，好難就 你。你咁求其，你都怕佢啦，係咪先？ 你可唔可以 rephrase 個頭先你講嘅嘢嘅？就係 你咁包容， 你 咁包容， 你咁得人， 你都頂唔 順 啦。 你成個句子你再包咗， 你咁包容順得人，你都唔中意佢啦。好聽啲， 係啊，小心啲，因為出邊係有雷暴。 咁你先引申個問題就啊，每樣性格咧，其實都係有健康嘅狀況，健康狀況都係佢極端嘅時候咧，就俾人感覺咩就係霸道咯，唔理人感受咯，就係冇咯。 唔係，未知係一件好事。 定曬喺邊度食飯，佢都傻。 係啊，應該同你傾下噶嘛，食飯啫嘛。 咁調翻轉，你有冇見過啲健康嘅果斷嘅人啊？即係你 健康 健康地將佢嘅 即 係 唔會令到人哋難受，但係佢一定嘅決定力嘅。 我有啲朋友照鏡咪見到自己。 係。 喂，認真討論啦，馬老師。 馬老師，你十分 我有啲朋友咧，通常都係男性啦。同埋通常做嘅行業咧，可能都係比較機械，譬如可能建築系啊，或者係紀律部隊系咧，佢哋會咁樣嘅。通常做決定咧，佢哋會將所有決定嘅正反兩邊嘅優劣點咧都分析好曬。誒、哎，分析好曬啦， 食餐飯啫。 寫曬出嚟啦，佢哋就會做決定。咁做完決定咧，就唔會再後悔啦。 都未落， 要分析，要分析。 唔係咁，當然未細到去，即係話食餐飯啦。但可能有啲人生決定啊，佢就會有啲係啦，會寫翻啲正反兩面嘅 pros and cons。 咕嚕肉酸，但係好食。大貴 喎，中豬頭柳。 幾萬字？ 菜心 organic， 但係冇乜味。 落落腐乳好咧，腐乳有人中意食，有人唔中意食。 以後自己食飯，唔好同人哋 3個鐘都未落到得，寫成板 紙。我同意你講嘅，即係有一啲人嘅話，人哋佢基本上佢自己已經有一個決定噶啦，但係佢唔會夾硬將自己嘅決定咧，要加諸於你 身 上，佢就會同你叫做討論下，但到最後未 都係根據方法， 自己 嘅方 法。 起碼都問過你啊，起碼都問過你， 係啦，我會舒服啲嘅。 咁你自己咧，如果係人生重要嘅，唔好話食飯啦，即係啲重要嘅，你要點樣幫自己去？作選擇啦，即係你點樣？譬如啲人話，即係 pros and cons， 每個選擇利與弊。 男人有時會點樣？係唔選擇 嚇 ？Go with the flow， 睇下到時點咪點。 到時個黑心情係點就 go with the flow 啦。 Go with the flow， 唔贊成。咁你會點啊？如果係你女， 即係我譬如可能講緊話 重要 結婚啊，或者係分手啊咁嗰啲 啊，各樣嘢啦，啲重要嘅 big decision， 你會用咩方法幫自己去決定？ 而有幾個選擇都係好嘅。通常咧就係好與唔好咧，一定揀個好嘅啦。問題就係 A、B、C 個個都好，要揀個更好嘅。你會點樣幫自己做一個？ 冇會可以揀到 好難 揀 到最好 喺嗰一刻。 喺嗰一刻， 我有宗教信仰，我通常就會祈禱，同、 哦、 埋祈禱咧，你個心咧好似就會 平安啲嘅， 平安同埋上帝。 我而家先知你有宗教信仰。 呢句说话， 好似冇见过你祈祷。我哋都 并无贬义啊，但我而家先知。 咁我哋开麦都冇必要要祈祷， 系咪啊？ 唔系有啲人教嘅方法咧，三个问题嚟帮你作决策选择嘅，都似都得，都系一个方法。 宗教信仰， 宗教力量。 嗱，人哋话三个 step 就系你听住先，呢个比较客观啲嘅就系、是、你有，譬如有三个选择啦，呢三个边一个嚟讲咧，你个 design 系最强嘅，感觉最强嘅。 系、嗯、啊。 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讲完感觉啦，就讲啦，如果你选你拣呢个选择嘅咧，有咩后果？ 嗯、 而呢个后果咧，你系咪承担得到咯？ 嗯，系啊。 如果你发觉承担到嘅咧，你就 go ahead 咯。 啊 哈。有时你唔知道有咩后果嘅喎，你拣嗰阵。 咁样冇啊，咁咪就冇咯。即系你， 就冇后果啦。 譬如你拣咗呢个人，话如果佢好恶嘅咁样，系咪？ 冇啦，你 唔系我啊，我即系举个例啊。 系啦， 咁呢啲后果你唔知噶嘛，系咪？ 即系就算你所知嘅作决定噶咋，啲暗窿你冇得讲呢就真 系。系啊，所以咪就喺嗰一刻咯。 系 啦， 咁啊，冇错啦。如果你发觉你承担唔到嘅话，咪拣 second best 嗰个咯，即系有个 flow 啦。同埋你同唔同意咧？就系如果人生好重要决定嘅时候咧，就系千祈唔好喺自己情绪 低落。 大跌嘅时候，去做呢个选择， 好冲动 嘅。俾少少自己啲时间。 点解咧？你嘅经历点样教到你啊？其实真系真嘅。通常你大起大跌嘅时候咧，你做个选择咧，通常都系后悔得多噶啦。点解你嘅情绪咁强烈嘅时候咧，通常或者 冷静系唔思考到，思考得唔好咯。 思考得唔好， 因为谂嘅嘢唔全面啊。 唔全面 系啊，你净系谂一边嘅嘢咯。系啊，就谂唔好嗰边咯。咁所以唔好嘅嘢咪会发生咯。 情绪盖过理性啊。 系啦 ，emotional reasoning 啦。所以啲人话嗌分手都系通常就唔开心，离婚啦。分手咧，就是、一个嗰刹那嘅情绪支配咗自己咯。 嗯、 如果系纯粹一个好强烈嘅情绪嘅咧，嗰刹那咧，你即系 for ventilation 系发泄，唔系帮你做一个理性嘅决定。 嗯，多数都会后悔啦，咁啊千祈唔好啦。 好啦，咁临完尾嘅时候问大家，你人生最靓嘅决定、最开心嘅决定都冇拣错嘅， 哇！加入咗风水快活人啊， 有啲咩好嘅决定 ？set up 咗树窿，树窿于阿 not 阿窿啊， 真系好啱听你表弟。 诚意， 虚伪， 全力支持， 就系做风骚爆人就最好嘅选择啦， 最好选择啦。 冇错啊，我呢个后辈点解会咁样啊？我都系跟新前辈学嘢嘅啫。好 咁啊！我讲我最开心嘅决定咧，就系我以前咧做老师嘅，咁我做老师好开心喎。咁后屘唔知读心理学啦，咁我都后悔，唔系后悔，我担心自己后悔。如果做心理学家咧，系冇咁开心，咁点算啊？咁难得又收咗你，咁我自己话唔紧要啦。读咗之后，如果发觉做老师开心过做心理学家嘅话，你咪做义工嘅时候帮人咯，做心理学家，并且做老师咯。咁我咁样嘅工作咧，到而家咧就系又有老师嘅成分，又有心理学家成分，我就冇乜做 wrong decision。 其实心理学家嘅本身就有个老师， 都系啊， 人生 心灵上 系啊，人生 分享啦， 导师 系啊。咁我记得毕业之后咧，翻学校，咁啊，以前教开书嘅学校，咁我神父同我讲话啊，你翻嚟教书啦。我读完心理学咧，谂住做心理学家啊。咁跟住佢就唔紧要啦，你试下写个 proposal， 讲下心理学家喺学校去做啲咩啦。咁我今日咧见翻朝头早去学校离手，我见翻呢个神父，咁呢个神父咧患咗cancer， 咁、我见到佢，哎呀，廿几年前就呢个神父咧，佢一个邀请，我今日可能系做到一个位置，咁我特别去感恩呢个神父啦，所以我今日咧望住佢，我知道佢身体麻麻地啊，咁我送上一个祝福俾佢，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啦，生活得幸福快乐，送咗呢首歌俾佢，就系、是、My Way。 多谢晒 Dr. Matthew， 多谢晒。 And now the end is near.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ed each end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我的做事方法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希望大家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27度的温水率，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的时间到今日中午12:09的。今日的天气都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风，本周余下时间都是一样的。星期四星期五雨势有时会较大的。先听12:00新闻报告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Billy Sir 已经在电话里面，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今天我就邀请他不要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不需要来了。 咁啊， 你而家咪一个 咁 enjoy 个 Spanish， 系啊， 一定要 Está lloviendo mucho， 好大雨系咪？ 系啊 ，Está lloviendo， 系啱啊，今日可以用呢句啦， 冇错， 活学活用啊，我哋 冇错冇错， 好啦 ，Tormenta 系 OK， 我哋今日咧就我哋睇翻上个礼拜有冇。记唔记得 名啊嘛？ 名啊， 记得 啦。 Daniel 咧，嗱，我哋用西班牙文写嘅，等紧个效果可以出到嗰个 Brian 嗰个音，啊，所以就要写B R A Y A N 咁啊。 B R A Y A N Brian 咁 Brian。 Brian 嚇，咁我就 Guillermo，Billy 啊嘛 ，Guillermo，Guillermo 係啦 ，Guillermo 即係 William 啊 ，William， 我就 William 係 Guillermo，Guillermo 好嗱，咁咧我哋就有第啲名，上次就冇講過嘅，咁繼續俾你哋估下咯， 好啊， 係咪啲女朋友名啊？ 全部都係男仔名， 太好啦，睇下有冇先嚟啊， 睇下有冇先，好嗱，第一個就係。Pedro， Pedro， 系咪 Peter？ 系咪 Peter？ 唔系 ，Peter 系啦， 哦 ，Peter，Pedro，Pedro，OK。 下一个就系 Ricardo，Richard， 系咪 ？Ricardo， 嗯， 呢个系 Richard 啊， 系咪啊 ？Richard 系啦， 哦，其实即系靠个头第一个字母嘅， 梗系咯， 系跟住下一个唔知点， 下一个字要试下咯。下一个 Enrique， Enrique 系咪 E 字头嘅英文？ 唔系 ，Anthony， Enrique， 有个歌叫做 Enrique Iglesias 嘅， 系啊有啊，唱系啊 ，Enrique to all the women I love， 有冇提示啊？边啲字？ 俾第一个英文字母 系咯。 啊好，嗱你喺个 E 之前加个 H 会点咧 ？Henry， 系 Henry 啊 ，Enrique。 Okay， 好，转嚟嘅，好，下一个就系应该容易啲，下一个 Cristobal， 系咪 Cristobal？ 基斯道化 系啦 ，Cristobal， 呢个听容易过睇啊， 呢个容易啲啊，系啊， 好， 跟住啦， 就 系 Esteban， 系咪又系S 字头 ？Steven 啊， 哇，犀利啊， 有几？ 就是用佢嗰個頭先嗰個方法啫嘛，總之冇咗個 E 咁樣，你就再聽佢嗰啲係啦。好，嚟下一個。 其實係啊，係啊，所以好多 Spanish 嘅名咧，你如果係個即係如果英文啊嗰啲用 S 字頭咧、 嗯， 你加個 E 咧，咁就做到嗰、那 個效果 個音噶啦。 哦 ，Stephania、Stephen 啊 ，Stephen 係啦，呢個就係 Stephen 係咪？史蒂芬，好， 史蒂芬，好。咁下一個你哋應該記得啩 ？George， 佐治， 佐治。 George 是不是 George 是的、嗯、但是这个上个礼拜、提过不过今个礼拜呢都提一提回因为今天呢就这么啱是一个很特别 的叫做什么日子是的、在西班牙来讲呢就、这个、今天是叫做圣 George Day 圣 George Day 圣佐治日 是 的 是啊，成咗 即 系 成日要阻住人哋，系咪？ 咦，系你可以去搞呢个 new culture 阻住人， 总之我有啲咩就阻住你， 夜咗就唔好阻住啦， 唔好阻住。 点解啊？呢日系咩日子嚟噶？做咩嘢噶？ 纪念佢噶？ 其实有个历史嘅，有个历史嘅。嗱，咁如果 Spanish 记唔记得？我哋通常 celebrate 嗰个字系叫咩啊？ 唔记得。 celebrate，celebrate，fiesta。 Fiesta 系啦 ，Fiesta 犀利 ，Fiesta 系 ，Fiesta 系啦，咁 Fiesta 的乜嘢 ？Fiesta 的乜嘢？咁今日我哋就叫做 Fiesta 的 Jordi，Jordi 啊 ，Jordi 啦，嗱佢呢个 J 咧就有好似英文音嘅，系啦，因为呢个咧系喺叫做咩 ？Catalunya 啊，加泰隆纳， 加泰隆纳， 系啦系啦，咁佢哋就用翻佢哋嗰个音嘅， 哦。 系啦 ，Fiesta de San Jordi。 哦， 咁 Jordi 其实都系 George 啊，不过就喺佢哋嗰个文啊，卡塔楞。 嗯， 咁啊呢一日会做啲咩噶？ 今日做乜嘢啊？ 啊，嗱，咁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就有几个唔同嘅 celebration 就捞埋一齐嘅。 嗯， 啊，原本San Jordi 咧系点讲咧？系一个即系 religious 嘅名嚟嘅。 嗯嗯，一个宗教嘅名。 是啦宗教的名 字。 咁、就佢即係好多年前呢即係讲緊第四世纪嗰时呢咁、就即係俾人斩咗啊咁就係啦。咁、不过呢就啲人就攞返佢个人出嚟就将佢变成一个好似英雄咁样嘅。係啦。咁佢就话有个 story 嘅就话佢要救一个公主。 嗯 係啦。咁佢就要对付啲dragon 啦啲龙。系啦，系啦，咁佢就即系咁啊，杀咗个 dragon 就救咗个公主啦。 嗯， 之后就两个一齐结婚，好开心生活落去。 同只龙， 同个公主， 冇 去咁远吓， 系咪啊？ 吓，嗱，结婚嗰啲就冇讲啊。 哦， 不过咧就净系话佢就喺嗰个龙，即系死咗嘅龙嗰啲血咧，就突然间会出咗好多玫瑰花。 哇！ 咁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喺啲血度，咁咧就嚇就即係有啲紅玫瑰啊，所以佢就送咗支紅玫瑰俾個公主。 哇！正， 咁呢個就係佢個 story 啊。咁跟住咧就過咗好多年後咧，就佢哋點講咧？即係喺歷史上咧，就發覺即係今日咧，原來又有一個好重要嘅 celebration。 嗯， 就係喺美唔係美國喺英國啊。 嗯。 就啱啱係慶祝Shakespeare 嗰、那個 莎士比亞， 係啦係啦，佢個歌叫做咩？佢即係佢個 death 啊 ，death and birth 死記 ，死記死記嚇。咁不過咁啱咧，這個即係大家可能都聽過啊。西班牙都有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好似 Shakespeare 咁嘅人嘅，嚇、 嗯。 咁佢就叫做 Cervantes。 嗯 嗯Cervantes 都係一位作家， 中文係蔡曼提嚇。 嗯。 咁佢係重要到咧即係西班牙嗰個叫做咩？個語言嗰、那個 評核機構， 核機構係 用佢個名， 用佢個名嘅， 係啦係啦。 Cervantes 係啦，咁佢就咁啱同 Shakespeare 咧係爭一日嘅啫，佢哋嘅死嘅日子， 哦， 即係同年同月，不過就爭一日， 哦， 嗯， 係啊。咁好似世界咧就攞咗今日做呢個book day 嚟嘅，然之後咧， 哦，係啊係啊，今日係啊， 世界閱讀日啦，今日， 哦，原來就咁嚟噶， 咁就係啦，咁所以咧就咁啱佢，咁喺西班牙都用埋佢，咁就變咗係啦，國際嘅 World Book 啊， 嗯， 咁啊嚇 ，Book Day 啊 ，Book Day， 好好啊，從 George 個名可以講到點解今日係世界閱讀日， 係啦，嗱咁 Book Day 啊，就我哋叫 Dia del Libro Dia de Libro。 嗯， 系啦 ，Dia de Libro。 嗯嗯，系啦。嗱，咁头先咧就话男仔送俾女仔咧，就送一个红嘅玫瑰，系啦。咁女仔咧就会送翻本书俾个男仔。 哇，好好啊！送咩书啊？ 诶，即系送咩书啊？ 书都得 噶。系啊，咩书啊？讲龙啊嘛，咁咪送翻啲龙嘅书咯。 龙嘅。 龙的书咯， 哦 OK 喎、啊，即系其实如果系喺西班牙，佢哋就会系咁样嚟去庆祝今日嘅，系嘛？即系男仔就会送玫瑰花俾女仔，女仔就会送翻一本书俾男仔，好好啊！我觉得呢样嘢， 呢个系传统啊！而家现代个社会咧，我谂啲人已经捞乱晒咧，咁 冇乜所谓噶啦，已经 可能系啦，女仔送玫瑰啊，男仔送书啊，即系男仔送俾男仔啊， 又唔系喎 ，Billy Sir 系啦， 好少女仔会送玫瑰花噶俾男，即系好少女仔送花俾。男仔喎，通常男送俾女嘅啫喎，即系吓。 通常都系嘅，即系如果要传统就系咯。而家 反传统可以 乜嘢啊，老师你？ 我其实 因为佢收唔少花咯。 去电台我都会送。 咁你今日阿 Billy 嫂送咩俾你啊？今日 Billy 嫂送咩俾你？ 有冇送嘢俾你啊 ，Billy 嫂？ 佢啊，佢送碗汤俾我。 哦，最传制啊，正啊！ 佢好认真噶，佢每一次嗰时候都会带个饭盒嘅，跟住我就阿 Billy 嫂整俾佢食嘅，系咪啊？唔好意思啊，爆你啲。 每个礼拜都庆祝呢个咩噶？ 哇！ 正啊！ 好啦， 嗱咁我哋就有一句，即系西班牙通常就佢今日咧其实就有一个 slogan， 又唔系假期嚟嘅，即系又唔系 holiday， 啲人都照翻工嘅。 系， 不过咧就你会通街都会见到有好多人哋摆嗰啲书啊，即系好似书展咁啊。 嗯， 系啦，啲人喺街摆晒啲书卖嘅。 哦， 咁亦都会有好多嗰啲作者咧系会喺今日出新书，定或者搞嗰啲叫做 签名会 好 似是 Shakespeare 系咪都系庆祝唔知咩佢嘅冥寿一百年咁样，或者类似有啲咁样嘅原因，所以其实即今年嚟讲个系大搞嘅，系嘛？ 唔系大搞就睇先，大搞应该 系每一年 嘅， 哦，几年前添啊， 系几年前噶啦，系啊，不过即系佢 officially 叫做呢个咩 Book Day 就好似。 年年都有， 呢个要炒一炒翻，系应该唔记得系咪今年定系最系呢几年嘅。 我睇如果网上咧就咁讲嘅，佢系一个充满智慧感性嘅日子，系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同西班牙著名文学大师塞凡提斯逝世嘅日子啊。咁亦都系多位著名作家嘅诞辰，所以呢一日咧作为一个叫版权日，亦都系对作家同埋著作嘅尊重同肯定，成为呢个世界阅读日嘅个落 实。正真系要睇多啲书，其实 系 啊。 好，咁啊，下次送每人送本书先。 好啊， 我想要你上次嗰本书仔。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 O K， 嗰本最有用嘅。 有用。好啦，咁啊，其实我 咁呢日咧，我哋就有个 slogan 嘅。嗱，第一，我哋学几个生字啊。 好啊。 咁第一Saint Jordi 就识啦，而家知道系边个啦。 嗯。 啊，咁公主 Spanish 咧，我哋就叫。La princesa， La princesa， 公主 ，La princesa， princess 咁样， 系啦 ，La princesa， 跟住系啦，跟住龙咧，我哋就叫 El dragón，El dragón，El dragón， 即系其实佢好似系 El dragon， 系啦 ，El dragón， 系啦系啦，就将个 O 字整重佢 ，El dragón，El dragón。 好，跟住就玫瑰花，我哋以前都讲过噶吓，你哋今次睇下试下发唔发到 R 音啦。 Rosa，Rosa，Rosa，Rosa，Rosa， 红色嘅玫瑰花咧，我哋就 Una Rosa Roja，Una Rosa Roja，Roja，Roja 即系咩啊？ 即系红色， 红色， 红色。 哦哦 ，OK， 啊哈 ，Rosa Roja。 哦，你哋系会嗰个颜色嘅话会摆喺后边。 系啦，会 即系会先讲玫瑰花，跟住系红色嘅玫瑰花。OK， 系啦，系啦 ，OK， 系啦 ，Rosa Roja， 好，跟住咁书咧，我哋就叫 libro， Libro. 咁一本书就 Libro。 Libro。 好。好啦，咁下一句我读，跟住睇下你哋明唔明佢讲乜嘢啦。 好啊。 嗱，即系呢个今日就系今日嘅 slogan 啦。Una rosa para un amor y un libro para siempre。 一朵玫瑰花 送俾你， 一个你中意嘅人， 爱你爱人， 爱一本书就系送俾一个诶，咩唱咩歌 咩？咩 ？Siempre， 把 siempre 即系 forever 嘛 ？Forever 系啦系啦， 即系一个红色嘅玫瑰花就送俾你嘅爱人啦， 一本书就送俾 就系永远咯， 永恒 永恒系啦， 系咪？ 系啦系啦。好，咁呢一段大家要试下读一次喎。 哇，我哋请 Kowloon accent， 啊 Kowloon 嚟先， 嚟。 Una rosa para un amor y un libro para siempre。 做咩？你念经啊？ 好，就系咁啦。 哇，唔系啊 ，Bisa，你慢慢示范多一次，我哋尝试学啊。太快先。 其实头先阿马老师做到嘅，不过唔紧要，我再嚟个。 好。 因为咁啊，我读你跟我你跟我 repeat 好啊，我哋系啊，我哋 repeat 啊。 OK， una rosa， una rosa， para un amor， para un amor， y un libro， y un libro， para siempre， para siempre。 真系几似，真系你九龙口音 尾音啊， 真系 OK， sorry， 我怪错你， 都系咁上下，都系咁上， 好好啊呢个，多谢晒 Billy Sir， 好， 今日真系可以学咗好多嘢啊， 又拎到我哋今日嘅世界阅读人， 系啊， 我哋冇夹过噶，竟然都拎到我哋今日嘅世界阅读， 多谢晒 Billy Sir，Gracias，Muchas gracias，Adios Billy Sir。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重拾以后，就让我淡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旧生舱何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告慰，能够让你生活已复起，让着那片沙地你飞起，漫着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 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重偏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 歌曲名字还有一首救生舱啊，朱自然未兴嘅呢一首歌喺度12:29嘅啦，27度嘅温水咧，湿度87%。星期二啊，天气都系不稳定啦，黄色暴雨警告上路，而家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延长咗咯，到2:00，即系话大家出街攞翻把遮就稳阵啲啦。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元和路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个工人在3至4米深的沙井工作期间不适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会向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协助。他說已經要求勞工處盡快深入調查，又說渠務處已經暫停核下所有同類工程。他又指出各方持份者要共同預防工業意外，包括工程場地提供者、作業人士以及有效的管理制度等。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行政會議之前說，預計在五一黃金週有至少80萬個內地旅客來港，亦都預計會有大約590萬人次在各個口岸出入境，局方已經有充足的準備，在口岸措施、交通安排等都有特別安排，詳情稍後公布。至於應對惡劣天氣方面，李家超回應說，與廣東省有良好溝通，對方在預計有可能排洪時會及早通知香港政府，又強調內地排洪不會導致香港水浸。他說政務司司長已經舉行跨部門會議，根據去年的經驗制定一系列方案，包括如何提升公布信息的能力、交通安排等，詳情會適時公布。馬來西亞有兩架軍方直升機相撞，機上一共10人全部死亡。大馬軍方表示，事發在朝早9:30左右，當時兩架直升機正在西部霹靂州紅土磡海軍基地參與海軍建軍日彩排，期間在空中相撞之後墜毀，兩架直升機上面一共10人當場證實死亡，遺體送到陸軍醫院確認身份。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邀請，將於明日至星期五訪華。中方強調美方尤其不能觸碰中方在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等問題上的紅線，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將重點就台灣、經貿科技、南海等問題展明嚴正立場，提出明確要求。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人介紹訪問相關情況，斯布林肯今次訪華是中美落實兩國元首三藩市會晤，保持對話、管控分歧、推進合作、加強國際事務協調的一部分。雙方一直就訪問保持溝通，並歡迎布林肯訪華。負責人又說，中方對布林肯這次訪問主要聚焦五大目標，包括樹立正確認知、加強對話、有效管控分歧、推進互利合作和共同承擔大國責任。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南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雨势有时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0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缘。 片段人间，落叶归根。 唉，走啦，埋食啦自己。喂，食饭啊，唔系食饭都有人喂呀、 啊。唔系唔系，得啦得啦，而家过嚟，而家过嚟，而家过嚟。哎呀， 咪咪摸摸咁，行快两步啦，阵间话啲餸唔夜冻冰冰咁啊，麻鬼烦。 嚟啦嚟啦，系咧，阿冰咧，等唔等佢翻嚟啊？ 点啊又？系咪又要叫佢啊？佢叫我整俾你食噶嘛，经理饿亲啊嘛，而家整好啦，你又问佢等唔等埋先翻嚟食？唉，你两个真系父慈女孝啊，真系唔够你两个玩哦、啊！ 食啊食啊食啊！啊，呢啲碟咩嚟噶？ 喂，咩咩嚟啫？咁都要问啊？咪菜心炒牛肉咯？点、啊？又想讲咩盐咩啊？你 冇嘢冇嘢冇嘢， 唔系啊，食啦！ 我翻嚟啦！唉，好咸啊，但系吓 咩事啊，老豆？ 冇吓，啲菜同啲肉咧有啲咸，咁啊， 系、哎、啊，你饮啖水先啦，咁、啊嗯，老公啊，咪话咗咯，老豆个血压高嘛，个肾又有事，唔可以食咁咸噶嘛，食淡啲咯。 喂，唔系、啊， 头先你老豆啊，你未翻嚟之前咁样咧，食好多嚿噶。哦，而家见到你翻嚟啦，哦，又话咸又话乜咁样，明晒啦。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有啲咸咧。系啊， 你两父女啊，真系巴闭啦，咸又话咸，啊，淡又话淡，我唔识煮啦。咁啊，冰你之后你以后煮翻咯。喂，我男人嚟噶，留喺屋企煮衫啊，煮饭洗衫，你当咩啊？黐线噶吓！咁巴闭，唉，唔好食啦，唔好食啦，攞入去冻啦， 唔好唔好唔好， 得， 我搵啲水冲下就冇问题噶啦，食饭唔好嗌交，嚟阿冰坐低，啊，好嘛，坐低， 黐线嘅， 用咩啫？黐咩线啫？我嘈先嘅咩？我而家成身啊又兴又滚啊，我唔食啦，落街买啤酒啊，两个真系，唉， 算啦算啦，阿冰啊。我啊真系觉得咸咗少少嘅，不过俾啲水浸下得噶啦。嗱，你一阵间落去氹下位啦，两公婆唔好嗌交啦，知唔知啊？家嘈屋闭唔好嘅，嘈喧巴闭边似个家啫。嗱，你乖，记住唔好同佢嘈，佢可能攰咯，人攰就燥噶啦。去煲啲下火汤俾佢饮。 老豆啊，我啱先翻嚟咋，想睇到噶啦，我都好激气，我都好辛苦嘅，边个氹我啊？ 老豆知阿冰你最乖，唔好嬲，忍下啦。你落街睇下佢走咗去边，男人要氹啊，知唔知啊？ 唔知啊。 系咁啦，咁啦，等等先。咦，系咦，边$100 咧？做乜嘢啊？ 你同阿伟搵场戏睇下，再去食宵夜。两公婆，诶、哎，你氹下我，我氹下你，好快嘅日子就咁啊，过几廿年嘅啦。诶，袋好$100嚟。 老豆啊，如果啊，我用唔晒啲钱啊，咁使唔使找翻俾你啊？吓， 用唔晒。唔使啦，唔使啦，老豆请你哋拍拖啊，尽使啦，尽使啦。 嗱，你话噶吓，你唔使我找钱俾你噶，你讲噶。 咁真系用唔晒咪俾翻我扎袋咯，我又要啊，冇所谓。 老豆啊，我唔知俾你笑死定俾你激死啊！你知唔知而家睇一场戏啊？吓，$100啊，都买唔到一张飞啊！ 咁贵嘅咩？哇，我几廿年冇睇过。我真系唔知喎，咁贵噶吓？ 仲有啊，$100啊，食得啲乜嘢啊？你冇理由唔知喎、啊哎。 我真系大乌龙啊，唔知哦、啊。 唔好话你估吓。 哎，我冇乱噏。哎，你唔好讲啦，快啲睇下你老公。诶，记住氹翻佢啊吓，知唔知啊？ 谂下先啊，氹佢。 人质消息，是。李姑爷， 好，请进。 是。 人质消息， 是。 啲啦，好嘈啊，烦死人咩？ 哦，唔系我听紧啫。 静啲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唉。 我翻嚟啦。嗯。今日要煮饭啊，我未食哦。 喂，我系阿四啊，负责煮饭洗衫噶嘛，你都傻傻地啊。 喂，你唔煮咪唔煮咯，买药上嚟食咯，得唔得啊？老豆呢？ 老豆点知啊？啊，老豆呢？ 喂，你冇嘢啊嘛？老豆，你咪喺房啊？你整紧乜嘢啊？你肚唔肚饿啊？你想食乜嘢啊？老豆，你做咩匿埋喺间房度啫？你又唔开灯，又唔开，哇，焗到死！ 唔焗。 哎呀，老豆，你做咩成身震晒？你做乜嘢啊？你讲我听，你咪唔舒服啊？ 冇，我想瞓一阵啊，我攰啊。 哎呀！你又听京剧啊？ 冇。 喂，呢个 CD 好耐噶咯。 我唔听啦，唔听啦，又唔听啦。 哎呀， 听啦。 何志伟，我问你，你今日系咪同老豆有嘈啊？ 咩啊？边有嘈啊？刘雪冰，喂，你咪乜嘢都唔问我，净系听一个人讲就一定当我错啦。啊，我觉得我唔啱先得噶。你估你自己咩啊？判官啊？吓、 啊。咁我问你啦，今日老豆听京剧。你系咪又大声喝佢啊？ 喂，你唔好噏得出嚟噏啊！喂，你知唔知喝你老豆好大罪啊？而家出面拍行紧雷啊，一阵俾雷劈噶。 咁你想我点啊？我老豆今年70几岁，佢得我一粒女咋，系咪要照顾佢啊？我哋依家住紧噶，都系我老豆当年好辛苦供嘅居屋咋，我哋先至唔使咁辛苦咁彷徨啊！我哋有地方住啦，我哋对佢好啲都应该啫，系咪啊？ 系啊，佢辛苦，你又辛苦，而家全家屋啊，我一个人最叹啊，咁得啦啩？ 咁系啊嘛，你依家又冇工翻啊，你帮手照顾下我老豆啊，买餸煮饭有咩问题啊？我咪好为难你啊？ 吓，你听唔听到啊？你自己讲咩？你终于讲出口啦！而家成间屋我最冇本事，冇钱攞翻嚟啊嘛，系咪咁样就要受你两个气啊？ 我冇咁讲， 依家系你自己发脾气啫。 乜都唔使讲，我而家下个月我即刻搵工做，我唔再留喺呢个屋企做画四。 咁急你搵到嘢做咩？ 点解唔得？我去担去抬乜都好，好过喺屋企对住你两个受气啊！ 咁老豆点算啊？佢行动又唔系咁方便，一定要人理噶，有时仲要带佢复诊啊！ 咁你自己谂掂佢啦，关我鬼事啊！ 喂，你，唉，真系俾激死啊！ 他他他烧滚我 ，I'm on fire！ 他他他烧滚我 ，I'm on fire！ 喂呀，你静啲得唔得啊？ 喂，一直我嘈啊！有本事啊，你个都有嘈啦！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叫火烛借火烛的到宝。 啊，阿冰啊， 嗯， 有啲嘢想同你倾啊。 咩事啊？ 我咧有个兄弟阿七叔，佢琴日咧就打电话俾我，佢话佢而家住紧嗰间老人院咧，地方又大啦，又干净，最紧要咧，佢同我都系中意听京剧嘅，有时系中意唱下咁，但系你知咧，唔系个个中意，我有时听咧，我又惊嘈住你哋。 老豆啊，住得好地地，做咩要搬啫？唔准啊！ 阿冰，我知道你乖，但系而家我年纪大咗啦，我又想同我啲老友多啲时间聚一下咧。 咁我咧，我系你个女。 就系因为你系我个女，我费事你成日嘈啊，开心啲啊，明唔明啊？我喺度，你哋又咁样，我都唔开心、啊。 唔明啊，唔明啊，老豆啊，唔准走啊！ 傻噶。咁大个人做咩好似细路仔咁样啊？吓，嗰年我翻乡下，我要将你交俾二婶，你就系咁拉住我。但系而家时间唔同啦，知唔知啊？ 冰冰你乖啦，爸爸翻乡下五日，好快翻落嚟，到时带你翻屋企啦，好唔好？ 唔好啊！爸爸唔好抌低冰冰唔理啊！求下你唔好叫冰冰啊！ 爸爸翻乡下睇下嫲嫲病咗嘛，我哋照顾佢，好快翻啊！知唔知啊？咁第日如果爸爸老咗，冰冰会唔会唔理爸爸嘅咧？ 唔会啊！冰冰一定会好锡爸爸噶。 咁就乖啦！哎呀，够钟走啦，爸爸翻嚟买咗只大鸡髀俾你食，好唔好？ 唔好，冰冰唔要鸡髀，要爸爸。爸爸唔好唔要冰冰，我又会听话，我会努力温习。 我知你乖，唔系我真系够钟去火车站。嗱，你乖，听二婶讲，爸爸真系走噶啦，唔系迟到就唔知点算啦。吓、啊，拜拜啦吓，拜拜啦，走啦， 唔好唔要我。 阿冰啊，摆好晒啲嘢啦，嗱你睇下呢间老人院几好啊，系嘛，几骨子啊，地方又大又清静啊，做乜嘢啊？ 老豆啊， 哎哟，唔好扁嘴咯，咁大个人丑样啦，走啦走啦，你走啦，唔好理我啦， 老豆啊，我真系唔想留低你一个人喺度。 嘿，你当我细路仔啊？我识照顾自己噶咯，夜啦，好眼瞓啊。你快啲走啊！走走走走， 老豆啊！我同你执嘢走啊！ 傻， 我哋翻屋企啊，好唔好啊？ 得啦得啦，走啦！阵间冇车啊，我挂心啊！你快走啊！ 咁你自己小心啲啦！ 得啦得啦，唔好理我啦！走啦走啦走，走走走。唉，望住佢真系走咗咯。今日开始一个人啊！住老人院，哎呀，哎呀，腰骨又赤赤痛，搵翻支油搽下先。哎，我支油呢？明明攞咗出嚟噶，喺边呢？哎呀，死啦！冇咗支油咁点算啊？唔得唔得，一定要搵，喺边呢？啊，我记得啦，今朝摆咗喺餐台，谂住会记得。哎呀，反为唔记得。打电话俾阿冰先，哎呀，哎哟，哦，电话冇电喎，